其他任何事情。路透社报道，拜登所指的台湾协议是指一个中国原则和台湾关系法。今次拜登首度回应中国近期派过百架军机飞近台湾，美方日前促请中方停止在台湾进行军事活动。天气方面，一股大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今日天晴干燥炎热，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可有涌浪。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62点，跌241点，成交金额274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跌2.6，腾讯控股447.2跌2.8，美团229.8跌3.8，阿里巴巴136.1升8毫，恒生中国企业85.08跌1.42，中国平安50.3跌7毫，中石油4.1升1.3，汇控41.95升8.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6，英镑10.6，瑞士法郎8.384，澳元5.658，加元6.181，新西兰元5.399，欧元是9.024，每百日元对港元6.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88。日经平均指数报27561点，跌263点。港金现价报1634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6.61美元，卖出1757.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慢线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嗰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将军澳道入返去将军澳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对出，咁较早前呢要清理路面障碍物啦，需要封路㗎，咁而家封路就重开。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在荔枝角收押所职员宿舍对出。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芜湖街。在新界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住黄竹湾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水浪窝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呢场系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嘅大决战。 面对住十八军嘅攻势，

十点立三啊！咁呢排咧就一路留意住啦，因为话呢个周末咧就会有风啦、雷暴啦、有雨啦。 狮子仔啊嘛，叫做 狮子神， 坐三望八 系啦。佢唔系叫强神，佢叫狮子神。咁就话呢个低压咧就会命名为狮子山，系啦，根据嗰个名字嘅列表咁咯。咁啊，所以睇下今日礼拜会点啦。咁啊，直到下个礼拜头咧，先至会天气回复比较好啲嘅。 清， 冇错。 不过狂风暴雨啫，有时间唔中狂风暴雨我都 OK 嘅，但系唔好打风，系嘛？ 冇错，因为狂风暴雨你都喺呢个屋企或者呢个室内啊，有你活动嘅， 凉啲嘅， 冇错， 凉好多， 咁都有噶， 一早一晚而家都凉噶啦。今日咧就而家29度啦，天晴干燥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嘅。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风势颇大，狂风骤雨，海有涌浪，千祈唔好走去冲浪吓，对自己嗰个生命要交代吓，唔好令到人哋为咗你辛苦。 咪就 系 咯，讲极大都唔听， 系啊， 系咪乖咗啲嘅啦？而家好啲噶啦，会 系啊， 系啊，希望啦。好， 注重健康的风骚范围咧，有时都会做下运动。做运动咧，其实我最近咧，我同阿 Sarah 都喺咪后有分享过啦。有纠结于两个选择，一就系买啲仪器翻屋企。其实唔净止关疫情事嘅，而系你觉得 join 嗰啲 club 咧，有阵时你去到你觉得平嗰啲，你觉得睇唔上眼。 系啊， 佢之后讲边间 咧？环境啊， 平嗰啲 佢唔好 join 啦。 嗱，嗰个平嘅点平法咧？我睇下马老师你嘅价值观觉唔觉得佢平啦？佢就系1000蚊一年，1000蚊一年。你觉唔觉得平啊？ 平啊， 平啊，系咪先？ 平啊！ 因为而家一般啲 club 咧都讲紧600蚊一个月， 100蚊都唔使。 系啊，平啊，所以平啊， 一般嘅 你用嗰啲仪器， 咁一定有啲嘢 啊。系啊，一定有。 但系就我会觉得比较，即系由嗰啲教练或者带我行嗰个人啲嗰啲神色态度啊。即係好似有少少晚娘面孔嗰啲咧，即係睇下睇下。 佢用呢個咁嘅價錢吸引你啫嘛，但佢冇諗過你真係諗住要 join 呢一個啊嘛。 冇錯， 可能去到嘅時候佢就會揾好多教練啊，咁啊變咗每個月變咗500-600蚊一個月㗎啦。 同埋嗰啲儀器就比較污糟啲，同埋好逼啊，即係你覺得成個地方好逼，擺滿。 冇錯，同埋應該有好多好似阿小強呢咁嘅人喺度睇報紙啊，咁樣係咪？ 睇報紙啊， 因為我真係 join 過，你知嘛？ 慳冷 氣啊，我嗰時候都未至於咁平啊，但係講緊嘅就係講緊咩咧？好似係100-零蚊度，晏晝去。其实是同你那间来的。不过呢就叫做是那阵时候叫做有咁嘅优惠啦。我都知道呢啲其实是一啲小嘅陷阱囉。唔係话全部，但係其实有部分系嘅。我去到之后我 join 咗啦 ,join 咗之后个娃娃你就后悔啦。因为晏昼我就贪佢晏昼嘅时候呢你仲有时段㗎嘛。 系 啊。 你系咪有时段嘅有时段控制你唔知几点到几点嘅、你又可以有个 package 长啲嘅。 即系 rush hour 又唔用得。 rush hour 又会系啦冇错啦。rush hour 又唔用得上堂又唔用得。 即系办公室时间嘅车位 囉。即系凌晨四点到朝头早八点。 冇错我就 join 咗个最平嘅，你就喺人哋唔用嘅时候去嘅，就系晏昼嘅。咁我就晏昼去啦，晏昼去嘅时候你就会点样啊？见到有好多好似你啲咁嘅阿伯咧，就会坐咗。 几好啊，精精神神。 唔系，佢就系唔精神。佢喺嗰度首先叹冷气，第二佢霸住你嗰个仪器，佢唔系喐嘅。譬如可能佢坐喺一个就系、是、 举重 嘅嗰个位嗰度，佢坐喺嗰个位嗰度睇报纸。睇报纸，跟住你嗌佢嘅时候咧，佢就望望你，佢冇反应我。 咁但系你可以叫嗰啲工作人员，喂，佢唔系用，叫行开得唔得啊？ 冇乜工作人员添啊。 哦，系啊。 嗯，喺嗰阵时候，你好似觉得系嗰啲 自由世界咁样， 啲 restaurant 落场咁样啊，冇乜人，其实亦都冇乜人理嘅。咁嗰啲我谂相信嘅就系用嗰个咁嘅钱 join 咗之后，就正如你所讲啦，去到联谊下，睇佢哋啲杂志啊，睇佢哋嗰啲报纸啊，同埋凉冷气咯，跟住佢就走噶啦，4-5点钟。但系嗰时候我都撇啦，就 系 咁样啦。 其实我嗰时我 join 嗰个 club 咧，佢会有一个地方系俾你休息嘅，有摆呢两部电视机啦，有啲报纸架啦。 啦。咁、如果你真係好似頭先你所講嗰啲，好似阿馬斯強嗰啲咁嘅嘟嘟叔坐咗喺度咧，你不如叫佢休息間。 咁、都 因為休息間咧，你真係可以有啲大梳化你瞓都得啊！即係嗰啲大嗰啲梳化咧。 我間冇嘅。 休息間啊嘛，我又唔理你咯。你如果你咗休息間，你咪休息咯，你長眠都得噶。 係啊，佢係做運動嘅。 咁就唔啱。 佢有啲 佢， 佢咪有一啲佢好似老人院嗰啲咁咯，即係佢踩下單車，跟住嗰只腳下邊度踩， 即係當喐下， 踩下停下。咁跟住咁樣， 我未踩完， 攰啊！佢話攰得滯， 佢唔係用緊呢個儀器，其實佢係用緊呢個儀器 啫嘛。可以話， 佢唔係用你嘅方法啫嘛。 我一個鐘踩兩下，點 啊？係啊，我係咁嘅啫，我夠啦，我消耗三個卡路里就夠啦。 係啦。咁所以咧，嗱，一系你去 club 啦，咁但系有好多以上所講嘅叫做激氣事情啦，嚇，即系都冇講一件喺呢個洗手間咧揾風筒同自己吹啦，係咪先？唔揾毛巾抹啦，你見到呢啲好反胃噶嘛？好啦，第二樣嘢就係買儀器翻屋企咁樣，咁啊討論區咧就有個。太太咁佢就話：，消費券喎，嗱消費券出咗啦嘛，就同老公講：，喂，不如我哋買一啲嗰啲三合一啊，或者乜嘢咩嘅三合一咧？可能一張凳， 部機嗰啲， 前邊有一座嘢，咁其實已經等於玩幾樣噶啦嚇，你又可以做 sit up 啊、拉啊嗰啲咁樣。老公第一時間就：，買咗咧，你一定唔會做啊，嘥曬啊！唔好啦，系啊，呢啲梗要去 gym 先得噶啦，咁样。本来咧就各有各嘅意见啫，冇乜所谓。但系咧，那个老婆突然之间咧就由呢一件事咧，忽然之间又引申咗另一个睇法，就话啦：我知你啊，你需要吸及女啫嘛，咁样样。于是个老公就好，即系叫不忿啊！即系点解我想去 gym 就等于及女咧？但我想问，系咪女仔一般都有呢个谂法？ 咁其实但系调翻转啫，我觉得我哋啲女仔去到都系及男仔啫。 哦，系咯，系咯，你都系夹 大 佬，你都 系夹。我梗系系啦，同埋其实有时我觉得呢一样嘢系一个鼓励嚟噶。 啱啊！ 如果你去到话见到有个大只仔，哇，日日都嚟噶。 我都夹仔噶， 我 会夹下，哇，佢肌肉咁犀利。 系啊， 我女又夹，仔又夹，我觉得佢冇乜所谓噶。去到个就系 to 先或 to be 先啊嘛。但系呢一样嘢，你将佢用成系你自己嘅 推动 好好嘅动力咧，我觉得系一件好事。 绝对系，我嗰阵时讲过噶啦，我喺我某一个屋苑啊，曾经住过嘅，有一次望到嗰个网球场，嚟过添啦，个嘉宾，哇，咁大只嘅，成个好似。嗰、那個殼嗰個啊，變形合衣咁樣，咁大隻嘅 隻衣嗰位， 係啦，嗰位隻衣，佢除咗衫好勁噶，咁跟住我就 唔除都好勁， 於是我就嗰次 係啊， 咁啱喺我哋屋苑個 gym 撞到佢，我請教佢咯，點可以練到好似你咁嘅？原來佢真係學外國咧上過呢啲健身堂嘅，咁有啲姿勢咧係好認真，即係你唔係求其舉嘅，即係有姿勢嘅，咁咯， 有啲深層嘅肌肉咧，其實係鬼鼠嘅，即係你又要做一啲嘢咧，你好痛。就開頭，因為你平時唔用開嘛， 唔識用力， 係啊，唔識用力咧，亦都係會有一個問題嚟，所以我覺得係需要有人指導嘅，呢個係真嘅。所以就去 gym， 我覺得冇乜所謂啫。 冇所謂啦。 如果呢一件事嘅話，我只可以睇到一樣嘢嘅，就係呢位太太對自己太冇信心。 我都覺得， 係 嘛？如果係嘅話咧，你覺得我如果 join gym 係一齊，我一齊 join 咯。 係啊， 一齊 join 一齊去咯。你有你睇，我有我及幾開心啊！ 老公及唔及自己先？ 冇乜所謂。 有啲 gym 咧，可能兩個人 join 咧，仲有 package team， 係二人同行啊嘛，一人價錢啊嘛。你咪同阿小强去咯。 你系咪啊？ 去啊！ 你系咪噶？ 你哋两个一齐去咯。 系啊， 我 空口 讲 白话， 但系我惊及嗰个， 但 系 去到 我唔会去啊！我唔会用呢啲咁嘅嘢。 去到你唔好咁近我，我唔想人见到我同一个咁大肚腩嘅人。 啊！ 因为你食晒啲嘢。 其实讲起你话真系 gym 啊，又或者系做运动咧，而家有一种新兴嘅方法，都唔系新兴，讲紧好耐噶啦。咁其实你只需要咧，就系去 book 一个教练，佢系会利用一啲温on温嘅。咁但系问题系在于咧，佢就唔需要去个 gym。佢就會帶你去一啲有啲嘅娛樂，應該話嗰啲康樂措 施。 其實佢話基本上咧，你嗰啲咩細路仔玩嗰啲咩琴梯架、 馬騮架 咁嗰啲，已經全部做曬㗎啦。 做人體上升， 咩都唔使㗎。而且嗰啲咩啞鈴啊，嗰啲就嘥氣㗎啫。淨係攞兩個嗰啲你飲水嗰啲水 樽， 其實基本上就已經得㗎啦。 我買咗啦喎，咁點搞？ 我想問你舉過未啊？ 地取材㗎。 尋日第一次舉。 你买几成个礼拜噶咯？ 买两日啫，礼拜日，琴日礼拜二，我 礼拜二先开始举， 系啦，我系 skip 咗。 举咗几多组咧？我想问啊。 得啦，唔使关心佢啦，佢唔会噶啦，放心啦。 我真系啊， 佢唔会噶，佢唔会噶啦。 会乜嘢啊？ 唔会再继续咯。 会，一定会。 系， 我讲真噶。 好好好，得，听住先，好，冇问题。 哇！佢做嘢，我真系 三个月 啦，信用破产啊！呢、這个人系 最近回光返照， 三个月啦。 但系呢样嘢，我觉得唔会 咯。毅力好咗， 雪糕啊，三个月。 因为系人话俾我听嘅就一六八都可以 OK 嘅，但系唯独是佢唔得，咁我就真系觉得好奇怪。 我真系想投诉， 算罢啦。 投诉边个啊？投诉 自己咯，唔系投诉自己啊！ 你个方法可能唔啱嗱，今日啱啦。我哋今日營養師又嚟啦、 啊、 今日咧其實咧主要第一樣嘢講下啲小朋友嘅飲飲食食嗰啲嘢啦。香港嘅小朋友唔好淨係學香港啦，其實全球都係咧好多先進國家咧地方啦都好啦，佢啲小朋友太好營養，變咗咩出現有種黐肥嘅，好、早就係黐肥嘅現象，亦都加埋啲爸爸媽媽嗰個管理食物嘅態度，就係食多啲肥啲得意啲可能啦嚇，即係起碼我認識有一兩個啲爸爸媽媽係咁樣啦。啊肥仔啊肥女啊得意啊咁樣，但後來嘅問題出現咧就係好多嗰啲病發症啦，小朋友都要留意嘅呢啲嘢。咁我哋就问下营养师啦。 好啊。 同埋，如果大家有兴趣，一阵间晏啲都可以打电话嚟问一啲关于自己小朋友嘅。譬如我细个，唔系我细个，我仔细个嘅时候咧，我曾经好担心，因为咧佢真系好瘦，好瘦。 我知啊。 系啦，咁所以 同我细个一样咯。 系咩？ 系啊，我妈以为 你而家追翻晒， 其实有啲似你嘅。我试过有一次我去阿 Michael 屋企啦，咁就攞啲嘢啦，就见到佢个仔咧着住一件嗰啲浴袍，咁就 松垮垮， 系啊，松垮垮咁样。哇，边个嚟呢个？佢唔单止瘦，佢重要嘅就系咧有个好重嘅眼圈，跟住佢就喺佢个房嗰度行出嚟，跟住就姐姐你好，好似唔坐饭咁样。我都有啲担心佢太瘦啦，佢、 啊。咁到底需唔需要担心咧？或者有啲咩？ 好啊， 嗱，咁所以佢细个咧，我唔知而家。有 BB 嘅屋企有冇做呢样嘢咧？就系、是、俾一啲叫做啊，唔好讲个牌子啊，即系总之特别重味嘅奶粉佢啦。我唔知点样形容佢有个名嘅，但系 我叫重口味啊嘛，重口味奶粉。 但我试过咧，有一次咧，我偷饮咗一啖，甜到咧，我系不能入口啊，甜到不能入口。所以嗰样嘢咁重糖分咧， 好危险啊！ 咪啲牙好快烂晒咯，蛀烂晒。 咁奇怪， 系啊。 你啲系咩家长啊？我反而我又听到有一啲我嘅朋友仔，即系我咁嘅年纪嘅时候，如果真系应该都做晒妈咪噶啦。佢哋咧好笑，我有一次同佢哋啲细路仔即系出去食饭，咁跟住咧就Auntie 你做啲咩嘢啫？梗系买啲糖啊，买啲玩具啊俾佢哋啦。跟住佢唔得， 唔 食得，唔知几多岁之前嘅话唔可以食糖。 哎呀， 我觉得几好喎、啊。 明白，咁 跟住我就汪汪，好尴尬。 然后你自己食个波板糖， 我买啲糖我就完全得物无所用。 总之就各有各方法。今日吓喺一个十一点半后，我哋嘅营养师会嚟到噶啦。到时有电话想问一下就可以打嚟。十点二十七分有呢一首歌曲。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se men say only fools rush in, but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Shall Would it be a sin if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Like a river flows surely to the sea, darling, so it goes.Some things are meant to be. Take my hand, take my whole life too. For I can't help falling.Darling, so it goes 不能自制地爱上一个人，爱情本来就是这样。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十点二十九分，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发表本届政府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沿用天蓝色为封面，佢话主题系迎来新局面、新机遇，聚焦未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土地房屋市民最关心，争取同内地通关系头等大事。林鄭月娥將在朝早十一點在立法會宣讀施政報告，預料需時超過兩小時，下午出席記者會，晚上出席電視論壇節目回應提問。施政報告全文將在林鄭月娥完成發言後在網上發放，民政事務總署轄下20個民政諮詢中心和政府總部行人天橋入口將派發報告文本和相關刊物。至於長達168頁施政報告附篇，將總結本屆政府的工作，並交代過往四份施政報告中的900多項政策措施的落實情況。行政长官今日发表施政报告，前测量师学会会长何巨业对于有报道指政府将在新界北整体规划几个新发展区，规划范围达8000多公顷，他认为合并发展可以加强香港和内地包括深圳的联系，亦可强化创新产业和创新科技发展。何巨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本港有大量非郊野公园的绿化带，生态价值不大，部分湿地缓冲区环境已受破坏，可以重新组合和整全发展。另外，对于增加粉岭皇后山用地发展范围，增加公营房屋发展，北区区议会主席罗廷德在同一节目说，对交通配套感到担忧，又说东铁线已经由12卡车变为9卡车，担心到通关后乘客难以上车。海关警方和地政总署过去一星期在大屿山多个走私黑点展开联合行动，重点打击海上走私活动。行动中共发现39艘怀疑非法改装或建造的快艇，以及8个全新的舷外引擎，怀疑有人不合法占用未批租土地，有关物品已经被地政总署接管。台湾的防卫部门表示，大陆到2025年将有全面攻台能力，又认为两岸现时的关系是超过40年来最紧张。台湾传媒报道，美国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认为北京近日多次派出军机到台湾空域，和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導致喪失區域洞察力有關，認為美方必須加緊恢復在印太區域的洞察力。麥克馬斯特估計台海情勢最危險時間是明年北京冬奧中共20大之後。有美國共和黨籍眾議員聯署去信總統拜登，促請拜登重新思考和北京的關係。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52点，跌251点，成交金额376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 盈富基金24.5跌2.6，腾讯控股447.4跌2.6，美团230.2跌3.4，阿里巴巴136.4升1，恒生中国企业85.16跌咗1.34，中国平安50.4跌4，中石油4.1升1.3，汇控41.9升8，小米集团20.5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6，日元11.6，瑞士法郎0.929，加元1.259，人民币6.45，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7,544，跌278，港金现价报16,360，升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69.97，卖出17,574.44。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啲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啦。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去美孚方向，近住南昌村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大角咀天主教小学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啊去美孚方向，近住南昌村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大角咀天主教小学对出。咁啊，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曾经有坏车喺慢线嗰度噶，咁而家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窝打路道近住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咧上翻狮隧亦都挤塞，排到龙盘苑对出，就系狮隧入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车龙咧仲系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翻去狮隧方向排到去龙盘苑对出。将军澳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电话机楼咧，头先曾经都有交通意外噶，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电话机楼至到香港单车馆呢一段咧，都仲系挤塞。咁喺荃湾河背街就有爆水管，河背街近住洋屋道市政大厦一段全线系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山道。咁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在新界方面，西沙路入返去西贡方向跟着黄竹湾这一段呢仲是挤塞，车龙排到去澳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嗰首冠军歌 叫咩名啊？ 叫《青鸟》。唔知道有冇听过、嗯、我觉得好好听。 你可唔可以唱一两句啊？咁 清风嘟嘟嘟，我心里转。 哇，好听啊！呢歌简直此曲只应天上有啊！ 唔系清风嘟嘟。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到晏昼1，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机电工程书提提你。乘搭升降机时，要确定升降机停定先好出入，同埋留意步 lift 同地面嘅高度差距，亦要同升降机门保持距离，以免夹亲。另外，大人要小心看管同行嘅小朋友。 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就要即刻通知升降机负责人。如果负责人怀疑升降机有问题，就要暂停升降机的运作，同埋找注册承办商检查。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啊？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冇错啦，咁啊，头先我哋有讲到啦，就系话咧，男人去 gym，女人去 gym。大家都是得一样嘢嘅啫，就系寻求健康。 尖 好啦，咁啊，而家咧就会讲到就话男女之间其实有时咧对同一样嘅问题啊，所持嘅角度或者系呢个睇法都唔同嘅。好啦，咁头先我哋讲到即系去 gym 啦，咁啊，阿太太就会觉得话啊，你开心系及女啦咁样啊，咁你咪去俾佢及咯，咁咪得咯，系咪？系啊，望啫， 欣赏啫， 系啊，就算谂又点啫，系咪先？好啦，咁啊，讲到话即系其实可能私己钱。呢一樣嘢，我又想問一下，即係兩位拍檔，大家點睇咧？其實你哋自己有冇 好正路啊？ 好正路， 私己錢 咁大聲講俾人 聽。唔係，我覺得真係啊，冇乜所謂啊。譬如話你大家有個聯名户口，然後你自己再有個小 户口，通常都係咁嘅，係咪先？ 係啊，係啊，係啊，我都 OK 嘅。 即係聯名户口咧，可能對唔住，可能就係我嚟買一啲大家家庭上需要嘅嘢嚇。咁呢個係 open 嘅，大家都知。但私己户口咧，可能就係話自己有自己嘅 存款啊， 哑 铃啊咁样， 但你会唔会俾你嘅另一半知道你有几多钱嘅？ 佢唔会有兴趣知 哦， 系啊， 哦，因为得好少钱， 系啊，得几蚊。 佢知道我就好担心，几时会喐我哋嘅联名户口咧？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啊，揿机又揿唔到， 跟住又喐我哋嘅联名户口啦，啲钱越嚟越少。 惊佢担心，原来唔系惊佢咩？惊佢担心。 但系你会唔会觉得话，譬如可能一个家庭里面咧，联名户口咪大家明啦？咁但系其实如果话私己钱嘅话，通常都是属于女性的，即系有啲私己钱， 我 就 认识一 对，唔会讲俾个丈夫听。 我认识一对 couple 就唔系啦，嗰对 couple 咧就各有各嘅，佢哋嗰啲叫投资啦，系啊，即系佢啲投资系佢唔系钱添啊，系一啲嘅砖头、车位、股票咁样，各自都有一扎嘅，但系就唔话俾对方听。 冇所谓啊， 咁你攞咩钱去投资咧？ 咁佢 攞自己嘅私己錢去投資啊！ 佢用自己嘅 saving 咯，即係佢哋每人都有一份唔錯工作。 咁即係供一份婆一份噶咯喎。 係啦， 有錢人啦，一掙樓。 咁你覺得 O 唔 OK 啊 ？OK， 冇所謂。 咁如果個老婆係冇嘢做嘅咧，佢係靠你賺嘅錢翻嚟維係成個家庭嘅咧？ 咁嗱，譬如話好簡單，你俾20,000蚊佢用，佢用唔曬，剩咗4,000蚊，咁你咪佢儲起去咯。 係啊， 哇，咁好， 唔係好正常 啫 嘛。 咁嗰啲就成為咗你老婆嘅私己錢啦。 係啊，肯定係咁噶啦。佢中意買咩買咩。 唔怪之你搞成咁啦。你係咪就係咁樣俾阿馬小玲㗎？ 俾2,000蚊， 所以你咪搞成咁咯。佢大完斧頭之後係一定 俾 剩翻咩啲咩煮俾你食啊？你話啦， 剩翻20,000， 係咪自己做成嘅？ 我唔知阿 Sarah 啦 ，Sarah 由細到大咧到而家咧都係有工作在身，係咪？你係經濟獨立， 佢好 對經濟不獨立的，可能真係頭先你所講咧，要丈夫俾錢， 係啊， 其實都幾無奈㗎。 所以我咪就係話，成日都聽落去喎。有啲私己錢嘅話，咪就係阿老公俾你嘅家用，正如你所講啦，咪剩翻嗰啲咪自己嘅咯。跟住啲人仲搞錯啊，咪應該將所有嘅錢應該攞咗出嚟奉獻俾個家庭㗎嘛。 佢自己扮你買衫啊，出去食下嘢，搭下車都要錢㗎嘛。我覺得絕對而出嘅。 哇！你哋兩個真係好好。 唔係啊，佢將成個人家俾呢個家庭，俾呢個家庭著想。嗱，有一篇文章講得好好嘅，就係話咧，如果阿媽即係你屋企嘅家庭主婦啦，逐樣同你計錢咧。你一定是 underpay 的，因为你出去请个司机都不知道多少钱，你出去请个厨师都不知道多少钱，现在工人炒轮什么5,000-6,000元，喂他帮你做所有东西，可能朝早接你的仔上学放学啊，煮埋餸啊，抽埋他加加埋那份人工可能值几万元。 啱啊，是啊，同埋你知不知道一样东西，我觉得问人拿钱开口拿钱是很难受。 Even 老公。 是啊，老公可唔可以俾3,000蚊我？我觉得唔好咁样样。 我哋要好地对身边嘅人。 系啊， 咁咯。即系如果你话一个月俾二十万咁， 你唔会明嘅，因为你经济独立 系啊，你 个 身份唔同嘅， 系啊， 身份真系唔同。 咁所以咧，呢个我觉得值得嘅，即系同埋系应该有私己钱嘅， 系 啦。 其实 当然，对就当然啦。如果你话俾100蚊，你拎10蚊出嚟买餸，掠90蚊，咁梗系唔啱啦，系咪先？ 冇啊，事完就因为其实睇咗有一个报道，咁就喺度讲紧话，咁啊有一位嘅丈夫咧，佢咧就某一日喺公司嗰度咧中奖啊，即系可能系抽奖嘅时候佢抽嗰啲钱啊。但是 cash， 咁跟住咧，佢就将佢咧收埋收埋，点样知道奖咩值咧？俾佢老婆发现咗，跟住个老婆就 好 嬲， 好巨 又未必系好巨奖，可能讲紧可能10000蚊 cash 咁样就抽咗翻嚟，佢就唔想俾佢知，收埋咗之后点样值咧？俾个老婆炒到，咁跟住就话你做咩收埋自己啲钱？咁样， 呢个老婆都几恶喎，嗬， 两个都咩啦？ 系啦， 好10000蚊，我一定会好开心话俾嗰个听。哇， 我都会系 抽咗， 有啲人就喺度讲啦，佢就话既然你有个 会分享啊， 你攞到呢个10000蚊嘅话，点解唔同你个老婆分享咧？咁啊，即 系 其实就唔同嘅意见咯，咁啊，即系攞出嚟同大家讨论下咯。我又发觉，如果呢啲又唔系话太大嘅钱，反而嘅就系如果你系咪可能你俾2000蚊佢，喂，俾啲醒位买啲嘢俾你，等你自己开心下，买支唇膏搽下，你啲朋友会识。 开心 系咪几好啊？ 一人一半都好啊！ 唔系先代起2000蚊先，嗱，仲有8000蚊， 你唔会嘅，你会代9000蚊，你梗系攞1000蚊出嚟， 都冇所谓。 系啊，我觉得大家开心， 应该系 咁，真系 一家人啊嘛，系咪先？喂，但系咧，我最近咧睇另外一个台湾一个男人，突然间收到咧学校通知佢咧话佢女收咗佢， 系 你个女入咗学校啦，你报名啦， 入咗大学， 收咗佢个女啊，即系依家学 收咗佢个， 唔系大学嚟嘅，唔知幼稚园定小学，好似小学。 OK， 岁咁啊收咗啦，你嚟报即系你嚟啊登记啦咁样，但佢屋企系冇小朋友。原来佢老婆咧，唔系啊，佢老婆同佢生咗一个啊，系啊，咁咯 ，OK 啊，我觉得， 即系有啲世界上，即系惊喜都不绝 去噶嘛。男人系咪唔得噶？ 唔系啊，当佢同佢一齐嘅时候，佢同人哋再生一个， 哦，同一时间啊，咁就唔得啦。你话如果我同你之前系咪啊？可能你离过婚嘅，咁但系之前原来你有一个，我都好正路， 所以佢先至知道原来。六年前戴咗，开始戴咗绿帽啦。 哦，咁未必六年前咧， 六岁嘛， 咁再之前咧， 咁啊系，咁啊系，咁啊 系。喂，所以喂，哇，嗱，如果你咁讲，喺你未同佢结婚之前，其实基本上咧，即系呢一个六岁嘅女，嗰个同佢一齐嗰个男人，系早过你嘅，咁你点睇咧？ 咁啊冇计啦。系咪 真系冇计？你自己选择噶啦。 边个爱上佢先啫嘛？ 胎龄嘅问题系咪先？ 咁你会唔会接受啊？ 睇 有 个 咁嘅女， 都会接受嘅， 睇有几爱咯， 冇错， 系啊， 爱 睇下有几爱， 最大 当然啦， 系咁你有几爱？你爱唔系马小玲啊？ 大爱， 唔系你会唔会接受翻？即系你 接受，接受，接受。 咁你会唔会啊？接佢翻嚟住啦，因为佢系我哋个女，系你个女咪即系我哋个女咯，咁样。 因为个太太永远都系最锡个女嘅。 网上情，真爱就是争吵三十次后还愿意再试一次的那个人。要爱上一个人好容易，但要被自己喜欢的爱上就很难了。要放弃一个人可能不是那么简单，但要不离不弃将会更加困难。每个人的一辈子可能都会遇见几个爱自己的人，如果运气够好的可能会有更多添，但要遇到不轻易放弃的人就可能要非常幸运了。当你年轻的时候，你想要的爱情是很浓烈的，很炽热的，要每分每秒都感受到自己正为对方而心跳，你们是彼此的天与地，这样才有爱住的感觉。人慢慢长大，你开始追求安逸自在的关系，你们在彼此的世界互相照顾，不为难不勉强。人大都会觉得安全感比幽默感更加重要。现在你想要的是一个有毅力的人，你们视对方为最重要，这种不是只是讲的，而是行动，一起牵着手面对时间，希望不要被时间丢低，恒心才是一种真正的爱。因为你曾经遇过好几个人，他们对你真的挺好的，手上永远揸着鲜花和礼物，只不过一遇到困难就放手了。他们的确很爱你的，开口埋口都说甜言蜜语，爱你啊，需要你啊，但是撞到挫折就会收口。他们都是爱你的，只是爱这样东西有分深浅，他们其实不错，只是面对难题的时候不够好。当时你就会发觉，原来坚持比重新开始还要来得困难。跟着你就明白咯，要放弃一份爱情或者一件困难的事，不过要愿意留低继续努力就需要更大的心意。每段关系的结束总有很多的理由，但如果要继续坚持呢，同样都是找到一万的理由。你很明白这一点的，因为任何事都是一体两面，有光就有暗，爱情都一样。虽然你有过啲争执同唔愉快，但系亦都度过啲美好嘅时光。唔能够因为嗌交就将美好嘅时光一笔勾销。重要嘅系点样将坏事变成系好事呢？任何关系都冇绝对嘅好或者坏，只有自己嘅态度去点看待，愿唔愿意继续坚持落去嘅啫。于是你唔再问你会爱我几耐啊，你比较想知道嘅就系你愿意坚持几耐啊。爱情最令人灰心嘅就系你明明仲想要继续努力，点知佢已经决定要放弃，你仲谂紧以后将来嘅计划，点知佢连过去都已经抛弃。你知道爱情唔可以勉强嘅，亦都因为咁样，所以你更加要求爱情是很努力很努力地一直坚持下去。你追求的一种爱情的同进退，一起恋爱，如果有一天终于要结束，都是一种尽心尽力，而不是提早放弃。你一直在找的不是最爱的人，而是那个经过三十次嗌交之后还愿意笑着说哎，再试一次。找一个爱自己的人不难，找一个愿意一再坚持的人就要看你的运气。

今次是拜登首度回应中国近期派过百架军机飞近台湾，美方日前敦促请中方停止在台湾进行军事活动。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今日天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56点，跌247点，成交金额439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跌0.6，腾讯控股447元跌3元，美团229.6跌4元，阿里巴巴136.6升3，恒生中国企业85.16跌3.4。中国平安50.85跌1.5，汇控41.85升7.5，中石油4.1升1.3，小米集团20.4跌4.5，友邦保险89.25跌7，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6，英镑10.601，瑞士法郎8.385。澳元5.657，加元6.181，新西兰元5.4，欧元系9.0268，每百日元对港元6.9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817。日经平均指数报27,544点，跌278点。港金现价报16,34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3.97美元，卖出1,754.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咧，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去美孚方向，近住南昌村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维里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在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由于受爆水管影响，荃湾河背街近住洋屋道市政大厦对出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咁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同埋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现在到揭幕，我口预备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了。 最完美句到选家。 十八廿二话当年，主持 Elda 欧瑞强。 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嘅 DJ 每日都播歌啦，播歌无数啊！唉，四十年来播过唔知几多十万只歌啊！有冇播过麦洁文嗰只叫做《夜夜痴缠》咧？嗬，唉，呢一只咧真系讲笑咁讲，叫做鬼歌吓，唔系啩？系因为其实咧一出嘅即系灵异嘅电影嘅主题曲嚟嘅，叫《夜夜痴缠》啊！咁但系亦都诶，坊间咧传闻咗好耐咧，我就系当趣闻咁听嘅啫。就逢亲播亲呢只歌咧，就梗系有嘢发生，尤其是喺啲夜晚主持节目嗰啲 DJ 身上。因为你知啦，夜晚主持节目咧，一个人静到咧，真系即系鬼影都冇嗰啲啦。咁啊，但系通常呢啲咁样嘅吓，我心中嘅所谓啊撞鬼嘅趣闻咧，就会发生噶啦。咁啊，好彩我哋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发生嘅事故咧比较少，好似冇乜，不过都听过。曾经主持我哋即系 Radio 2晚间通宵节目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你知啦，一个人喺个直播室度，真系一个人噶，连外边嗰啲人咧 security 都冇噶。咁于是乎咧，就好容易咧就会啊发生某一啲事。闻说咧，有个主持咧喺晚间主持节目嘅时候咧，睇住个唱盘。唔知咪太定神，睇到呢少少头晕眼花呢，一路转一路转喺个唱盘嘅中间嗰张黑胶唱片嗰度呢，转咗个人出嚟喎，係人头喎。我係当笑话咁听嘅，因为喺晚间做节目嘅朋友呢多数都好攰啦，少少瞌眼瞓啦，迷迷糊糊之间，唉，乜嘢都会转咗出嚟啦。不过总之呢隻歌呢我就唔怕啦。搵日搵阿麦建文上嚟唱下呢隻夜夜痴缠先。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大家好，我系马俊伟。真正嘅快活人系点？我认为只要你见到别人快活，你就会比佢更快活，咁你就系真正嘅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啦！我想问下咧，我拍档李丽蕊咧，点解我专登问佢咧？因为有一晚咧，通宵节目咧，我同佢一齐做嘅吓，咁头先勾勾咧就讲紧一啲夜晚啲主持人见到嗰啲嘢，但我哋夜晚又冇嘢啊，反而我哋讲嗰啲嘢会吓亲人，系真嘅。我哋嗰晚有一晚讲一啲叫灵异故事啦，系咪记唔记得？ 记得 系啦，但系你话直播室， 我讲的士司机嘛， 系啦，啲的士司机就会话喂吓死人咯，我又要揸车，又要听你讲鬼故， 我唔知噶嘛，佢叫我上嚟讲鬼故嘅话，如果唔惊我。 咁又系喎， 咁如果你想听呢类故事咧，咪逢星期五咧就不可思议啦。 系， 好啦，继续翻我哋今日呢个环节就系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客家婆， 大字搞啊，大 字 搞啊， 婆婆你好， 大家客家婆啦。条绳嘢咩汤豆坎咧？条绳要只阿婆婆讲降坎啊，腌茶， 腌茶， 但系我占子腰腌茶咧，可以惊到笋仔， 笋仔， 系啦。头先咧就阿 Michael 就喺度讲紧啦，就话咩笋仔啊。 我见到诶，唔通我见阿陈德顺咪笋仔咧咁样？ 而开银叫而到唔跌得笋仔嘛？ 笋仔。 其实应该系嗰啲围头话嚟嘅，即系见到孙仔， 婆婆见到孙仔开心咯， 梗系啦，系咪好酸好酸啊？ 个橙啊嘛，哇好酸好酸啊！过年嘅时候一定要话咁， 一定识得讲啲咁嘅嘢嘅，打烂啲嘢嘅话又话落地开 花， 花开富贵，富贵荣华啊嘛，系咪？ 冇错冇错。 好啦，今日客家婆来了，其实都教咗大家好多嘢噶啦，好多时候咧，其实可能都会咧翻翻转头啊，咁样去教一啲咧，譬如可能系讲过嘅，但系咧就嬲。 救網之餘嘅。我記得好似以前嘅話咧，係好似要救個胎池嘅，係咩鋼嗰種顏色啊？ 顏 色 好 似 冇 講，竟然 冇 啊！ 冇講啊！ 要唔要見到靚嘅？就見啲善辦啊， 善辦、 星班啊， 哦， 以為孝教孝教啦，所以咧係最見到我一樓胎池嘅要吹學熱啲咧，比較係基本嘅。 哦，基本啲嘅。 知唔知講咩啊？ 基本 係啦，你個樣好似完全 唔係我喺度吸收緊，因為佢講得好快嘅，我嚟講覺得快嘅， 要慢 要消化。 其實你係真係消化緊，係咪？冇錯啦，所以我覺得你已經升咗班啦。 真係啊， 嗯， 上次教 學咗好多嘢啦。 上次教嗰啲咩菜心炒牛肉啊，咁嗰啲你完全冇問題啊。 切切切 M， 超 hea 啦！所以我真係覺得嗰陣，我都其實係咩謀教哥嘅同事咧，睇咧我要覺得好似謀教哥喎， 冇教冇教過，係 冇教過， 顏色係冇教過嘅。 佢嘅泰文就有教啦， 係啦。 史氹 啊嘛， 史氹 冇 错啦，系啦， 你又有听， 咁 啡色系咩啊？史氹噶， 唔记得 咩？屎腩蛋 哦，好啦，咁今日咧我就话客家婆来了啦，教大家就系颜 色 篇啦。 好， 好啦，先同小张张同埋阿小强强吓，我哋最中意系乜嘅颜色咯？ 嗯， 最中意系咩颜色？ 我中意黄色。 我觉得越中意粉红色咯。 唔系啊， 你成日着粉红色嘅，我觉得真系好。 我都觉得系，系啊。好粉，好粉紅 啊！ 係啊， 係 啊， 好粉啊 ！carry 到咪得咯， 就係 carry 唔到嘛。係 咩？ 點解你會覺得自己 carry 到？ 自己 carry 到啊！ 嗰個感覺嚟啊嘛。 哇！呢個係個錯嘅感覺，呢個係個錯覺。 我翻嚟糾正一下。 我覺得我 以為你中意粉紅色。 唔係，我覺得幾好啊咁樣。 你中意著粉紅色啫，但係你中意睇咩色？ 中意咩色？ 黃色。 哦，黃色點解咧？ 雜誌係嘛？黃色雜誌係嘛？ 或者係電影？ 咩嚟㗎嗰啲？ 我唔知道啊，你话中意黄色啊嘛，我咪问你系咪中意睇黄色杂志咯？ 系咯，马小玲见唔少啦，抌唔少啦，应该都系嘛。 而家冇人睇嗰啲杂志啦，唔系，我觉得黄色系代表好 小事啦， 好开心，好阳光。 系嘅，不过你又啱噶噃，我有啲心理学家讲过咧，黄色加红色咧系会点样啊？ 橙色咯， 想 食你 想食嘢啊， 系啊， 刺激食欲啊， 黄色就 系 黄色加红 色， 系啊， 黄 色 加粉色。 你留意系啊，你留意下有一个卖汉堡包嘅咧，佢个纸咧系咁样噶。黄色纸、红色字咁样噶， 哦，佢嗰个字系黄色嘅， 嗯，冇错啦。人哋话咧就有啲嘢，譬如红色咁啊，令到你人精神啲嘅，但有啲颜色会令到你人眼瞓啲嘅， 知唔知点解啊？因为其实咧喺我哋嘅眼啊，你见到啲颜色嘅话，啲波长啊，即系唔系讲紧啲去跳舞嗰啲波长啊，即系 嗰啲咩嚟噶？我都未 听过。B A L L 咁你讲紧边种波长？踢波嗰啲？ 我讲紧亦都唔系嗰啲，就系篮球啊，或者嗰啲波长。我讲紧嘅系讲紧嗰啲系个 wave， 嗰啲波。咁其實如果係比較長嘅話咧，你比較容易見到嘅，比較容易見到嘅咧，通常咧都會用嚟做一啲危險嘅顏色，例如你今日呢一個色咧都係嘅，你中意嗰啲都係嘅，因為容易見到啊，同埋好哇一即刻就入到個眼睛咁樣啦，黑盒都係嘅。黑盒系橙色噶嘛？ 系啊，系啊， 系咪？人哋以为嘅就所谓叫做嘅就系飞行记录仪，系 啦， 以前系黑色嘅，但系跟住之后我就因为唔见咗就揾唔到啦， 海底 嗰度变咗橙色， 就易揾啦， 系啦， 所以红绿灯就红色系最容易着做危险 啦， 系啦，冇错，同埋有黄色咯，系咪？黄色就准备咯， 准备 系 啦， 好啦，咁我想问下就系阿小张张啦，而中意乜嘅颜色？ 我细个嘅时候中意蓝色嘅，唔知点解嘅，唔好问我点解。 蓝色都有好多唔同。红嘅， 系 啊， 天 蓝 啊， 天 蓝 ，B B 嗰啲 baby blue 啊，咁。 我觉得望到天蓝色咧，就好似望到个天，即系嗰种好蔚蓝、 万里无云、 好开心嘅。咁啊，大咗就反而中意黑色多啲咯，即系觉得好似着咗一个人踏实啲咁样， 即系屎氹咯， 屎氹 啊，屎氹啊，劲啲。 我加入咗你个班，加入咗你个班，我系屎氹张。有咩所谓啫？ 有冇所谓？ 系咪先？你系强多强啊嘛，我咪似咁张。 哦 ，OK， 睇 下家婆啦。其实我觉得咧，喺年纪咧慢慢胎咧，都中意唔同嘅颜色。 系 啊， 会变。 你觉唔觉得？ 口味会变。 系啊，以前细个咧反而会最中意着黑色，因为我感觉上觉得好酷啊，同埋型啊。 系。一般后生仔 一定唔会着错衫。总之你成个都系黑色嘅话咧，总之你哇你乱咁搭咧，系咪？咁就已经出街，我都话好劲啊咁样嘅。 但系咧嗱，如果从另外一种角度睇咧，因为曾经有一位嘅风水师傅啦，吓咪唔好讲个名啦。佢就同我讲，佢话梁家章，你要着多啲橙色。 嗯、 但系嗰阵时嘅我咧，系死都唔着橙色嘅。我觉得好， 佢叫你要着多啲橙色。 系啊， 点解啊？ 唔知啊，佢夹我旺我咯。但系我就比较少着。 但系 几 啱你，我觉得系、 okay 啊、 精神啲同埋后生啲。唔好，对唔住。 精神啲喎、 啊，冇所謂 嘅。唔係 啊，真係嘅喎。我覺得佢著唔同嘅顏色嘅話係好睇過。 其實我 覺得 一般人如果著鮮豔啲色都係精神啲嘅， 係， 唔係淨止我嘅，個個都係。 尤其是係紅色，又或者係粉紅色嘅，都係嘅。但唔知點解你著個粉紅色都好似 好咯 ，Kevin 幫唔幫唔到手？ 我真 係 覺得 係 啊，係嘛？係咪要襯埋個粉紅色嘅口罩會好啲咧？ 或者著粉紅色嘅頭咁樣好唔好啲？ 哇！哇！染头发就真系唔好乱嚟 啊！有啲系啊，你试过染最夸张颜色系咩啊？ 其实不如你讲下你自己有啲咩颜色。 我 试过 有一次， 我乜都染过。 个发型师咧，成日都讲，哎呀，即系当时我就好多年前啦，即系仲系后生啦，而家一定唔会听佢讲噶啦。嗱、 嗯， 染啲咧即系得意啲嘅颜色 ，crazy color 系啦，咁咧就抢啲啊！你呢叫幕前啊嘛，唔系啊。嗰、那個叫做 Cookie Monster 嗰啲藍色啊，知唔知啊？ 唔好揀嗰啲啦， 知唔知邊啲啊 ？Cookie Monster 嗰啲藍色，我染完之後咧，我 你真係染咗啊？ 真 係 染咗啊！係啊係啊， 呢、 這 個藍啊嘛， 就唔係全個頭， 又唔係死人藍啊嘛， 唔係全個頭，係前面一執咁樣。 冇啦， 冇啦，冇啦！ 你知唔知我離開個髮型屋已經後悔咧？即係我離開已經後悔，整咗啊！跟住我全程係戴住頂帽咧，即係全程意思即係有成個幾兩個禮拜咧，都係戴住頂帽，唔想俾人知啊！ 咁你整嚟做咩？ 唔系啦， 有钱啫。 心太远，就是心太远。咁人哋讲 真系系啊，我心软嘅，跟住后悔。 系啊， 要心软啫。 因为佢 讲 到好靓 啊 嘛。哎，你试下啦，唔好咁保守啦，唔好咁固执啦。 系啊，即系碎多两嘢咧就。 你有冇试过整啲好奇怪颜色？好后悔。 有。我有一次我自己错手嘅，我自己喺屋企要整咗绿色。 绿色唔好啦，呢个好危险。 但系冇办法，我要赶住出门口。跟住去到嗰时候，我同你做咩？全部都第一句就系你做咩咁样咯。跟住就即刻夜晚黑啦，翻屋企就系我谂嗰个绿色又维持咗三个钟头到啦。我翻到就染翻黑。 哦， 系啊， 都好啲。 系啊，我系错手嘅、嗯，因为其实系沟色噶嘛，你知唔知啊？其实若说你唔同嘅颜色嘅话，唔知边个颜色沟咩颜色咯，一样嘅就好似我哋画画咁样噶、嗯，即系上头发嗰啲颜色啊。 系鲜绿色啊。定深绿色啊？ 呢一只绿啊，呢一只绿， 即系鲜绿色咯。 哇， 呢只叫荧光绿， 荧光绿，荧光绿，系啊，成头都系，跟住吓鬼死人啊！我哋仲要去大学嗰度咧听讲座，所有人见到就 成棵树，坐植物人变咗， 冇错， 植物人，真正嘅植物人， 系啊，好惊啊！嗰次， 咁你阿马小葵有冇染过？ 我冇， 你唔做呢啲嘢嘅， 我唔做呢啲， 佢最好唔好啦，系啊， 因为佢唔好呢只色，佢好第二只色。 哦，咩色咧？ 出色， 哦，或者系丝色， 丝色。系暗色系啊， 好啦，嚟啦，我哋客家婆吓，颜色篇同大家讲咗好多，咁我哋而家嚟咧就系一啲咧，我哋成日都会见到嘅颜色。头先有讲到嘅就话见到好精神嘅就系有红色啦，咁客家就讲就系凤石， 凤 哇， 系咪好烂？ 好容易，好容易啊！呢只 石 石啊， 石石。石岩石缝石 好， 好啦，第二个就系今日咧，阿小张张着咗嘅系咩色啊？橙石， 橙 石，橙制，你又可以讲得系个食橙嘅咧，就系橙制吓。 你教过啦呢、這个。 第三个、 但你知唔知咧、正读嘅橙音系要读橙噶？ 我知道 广东话唔系唔系客家话喎， 即系发条橙啊嘛。 系啊系啊，唔该俾四个橙我咁啊，正音。 你个发条橙。好啦，第三个嘅就系你头先都有个人中意嘅就系 黄 色啦吓，黄石一 样 黄石系啦，咁呢个好容易啦。第四个嘅就 系 我曾经整过嗰个颜色叫咩嘢啊？绿色就系碌石， 碌 系啦，碌石系啦。广东话就系绿啦，咁啊客家话就系碌。第五啦就系青色啦，绿色同埋青色有唔同噶噃，系咪？系啦，咁啊青色嘅就系橙石， 橙 系啦。咁如果系青色嘅柠檬嘅就系橙柠檬， 橙柠檬 系啦，呢个唔使学啊吓。好啦，第六啦就系蓝色啦，你好中意嘅蓝色啊，天蓝色啊，又或者 baby blue 啊咁样啦，就系蓝石一样。 呢一样 咩叫 baby blue 啊 ？baby blue 咪就系你细路仔小朋友你会粉蓝色咪就 系 天蓝色咯，或者系 baby blue 咯，系咪 ？baby 嗰啲粉红色啊，粉蓝色咯。好啦， 粉黄色 系啦，跟住咧第七个咧就系紫色啦。我自己有， 我中意 嘅。我有一段时间系好 crazy 紫色噶。 我后生嗰时都系中意紫色， 因为我系 Danny Chan 嘅歌迷会。 紫色系好特别， 所以好中意紫色，因为陈百强 系 好中意紫色嘅吓。点解朱石？ 朱 啊， 系啦，朱石系啦。好啦，第八个噶啦噃，就系好多女仔同埋咧，就系嗰啲 OL 都会好中意嘅，就系你今日着咗嘅 粉 红 色， 粉红石， 粉 红石。呢、這个比较难啲啊吓。 好啦，跟住咧就系我而家呢一排咧系特别喜欢，因为我觉得着乜嘢颜色都一定能够衬到佢嘅，就系白色拍石， 嗯，石 拍石。得唔得？ 得 得。 好啦，最后尾嘅啦，哇！呢、這、一个我又觉得咧，唔知点解嘅，乜嘢颜色咧掉落去嘅话咧，又觉得佢就有一种嘅就系通单件衫或者系通单嗰个颜色嘅嗰个作用嘅就系灰色。你唔觉得灰色其实唔知乜嘢掉埋落去嘅话，佢都好似 O K 嘅， 都 O K 嘅， 即系灰石， 灰 系啦，灰石， 灰石 烂啦。 点解唔教黑色嘅老师？ 我唔教啊，哦、下次先好冇？ 好 啦，诶，我哋嚟一次先，系、 啊、 啦，冇错，再嚟咯。第一个就系 红 色，系红 石， 红石。第二橙色， 橙石。 第三黄色， 黄石。 第四绿色， 绿石。 第五青色， 橙石。 第六蓝色， 蓝石。 好劲！第七紫色， 朱石。 不分红色， 宽 红石。 第九白色， 黑石。 第十灰色， 灰石。 一百分。 咁仲使咩测验啊？ 梗系要啦。 要啊！ 我咁辛苦做 半只歌，半只歌， 半只歌，一阵翻嚟系。 Tiki 测验。 美丽的片段，动人入心。每一分一刻，同庆贺缘分，数十载岁月，友情纯真。每一分关注，陪你笑着行。歌声伴成长。得你在旁，这快乐时光永远难忘。勾拨起往事，琴弦才响。与知心好友齐高歌拍掌，感激一生里能有你。在 场好，欧奔欧的萧陪你萧着行，我们还有两三分钟的，马上进行 Tiki 测音。 好啦，好啦，试下你们的链啦， 咚， 你的咚是不是跟着你是咯， 咚咚咚咚咚咚咚， 好常好，果然真是 你滴落厕所啦，咚咚咚咚 咁好啊，哇，系都好得嘢，我下话好啦， 咚咚咚咚咚， 你翻厕所你咚咚咚， 中字 老师好核突啊，食紧饭啊， 哎呀唔紧要啦，佢哋中意我哋核突噶嘛，好啦，我哋客家婆来啦， 好， 第一题，名作家林燕妮小姐有诶话一， 咦，即系话咗咚嘅， 即系咚啦， 咚啊， 我点解嗌咗你嗰个咧？ 叫做乜嘢色嘅？粉红色嘅枕头系粉红。 死啦！我系叫咩噶？ 唔知你啊， 记得你啊， 我啷啦好嘛？我唔记得咗叫咩 添。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第二题， 哎呀，我入咗脑 先。时间啦，危险嘅险字，东 红石 系红色，冇错，红石嘅。第三，古代咧，皇帝咧系 叮叮叮叮黄石， 黄石系啱 老师，你净系叫佢嘅， 我 都 咚咚咚咚咚。 嗱，可以讲多少少资料吓，同太阳嘅色咧系最似嘅，所以咧系皇帝所专用嘅颜色咧，为黄袍加身，系叫做黄色嘅。第六题，铜男或处男啊，又叫做乜嘢？ 咚咚 咚， 我知， 强仔。 我知 道， 我知 道， 青石 系橙色系啱嘅。好啦，第五题，乜嘢色嘅水晶系有助于人缘运啊？ 咚咚咚 咚咚，小强，喂， 我净系听到你呼吸咗。 三二一，够钟。 朱石， 阿张张系啱嘅，你讲一次啊。 朱石 系啱嘅，我俾一份你啊。好啦，另外仲有林忆莲小姐有边一首歌特别欢乐今宵？叮啊，唔该，张 灰，灰灰石， 灰 灰石， 你又唔会 灰灰色？ 好啦，下一首星期一常俾人称为乜嘢？蚊地啊，东。 阿强强， 蓝石， 蓝石系啱嘅 ，Blue Monday 啊， 冇错。 好啦，第八题啦，咁啊太太红杏出墙，被称为大乜系？呢个小张张。 绿石 系啦，俾人大话称为绿帽噶、嗯。好啦，即将嚟到嘅万圣节，又用嗰啲咩颜色作为 Halloween 嘅颜色咧？咚咚好， 橙色， 你叫一下咪得咯。 喂，真系好有气势，我觉得。 系啊， 咚咚，你乜都听唔到，你净系 咚 咚咚咚 咚咚。啊！呢个刀都有咗， 我有佢啊，我有佢、啊， 有佢、啊。今日俾佢大比数赢咗，6-4嘅，今日赢咗嘅系小强噶， 咚咚咚咚咚， 好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她说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特区选举制度的双重保障下，香港迎来良好局面，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谋划未来的时候。林鄭月娥說大家需緊記好局面得來不易，她今日能夠安然站在立法會議事廳發表施政報告，議員能安坐席上履行立法會聽取施政報告的憲制職能，相對於兩年前同一場合被反中亂港的議員干擾破壞癱瘓立法會，甚至企圖顛覆政權，標誌著在香港國安法和愛國者治港的保駕護航下，香港特區已經回到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他認為要長治久安，全港市民應當更全面認識一國兩制，更忠誠維護國家安全，以國家發展為榮，以中國人身份為傲，努力發揮香港獨特優勢，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聯辦表示，為更直接聽取香港基層和各界市民的呼聲，中聯辦在國慶期間開展落區聆聽同心同行活動。副主任盧新寧日前走訪香港天籁敦煌樂團和演藝學院，盧新寧詢問樂團目前發展遇到的困難，傾聽他們對香港文化藝術發展的意見和建議。他說中聯辦會全力牽線搭橋，亦會向特區政府轉達樂團的訴求和期待。盧新寧又和演藝學院部分師生交流，參加座談的師生都希望今後可以前往大灣區交流發展。盧新寧說，中央非常關心香港年輕人成長，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港正迎来发展文化艺术的好时机，只要各位青年朋友练好内功，找住机遇，在艺术的道路上一定大有可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抵达瑞士，将会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晤。報道指會面將在當地今日稍後進行。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說，楊潔篪和沙利文的會面是根據中美元首9月10日通電話達成的共識進行，雙方將會就中美關係和有關問題交換意見。白宮的聲明就指，今次會面是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月通電話後的後續對話，以尋求負責任地處理美中競爭。今次繼今年3月在美國阿拉斯加會談之後，兩人再次面對面會晤。 南韓過去一日新增2028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時隔三日重回超過2000宗水平，累計總感染個案增至超過323,300宗。新增的絕大部分是社區感染病例，接近四分三屬首都圈的個案。韓聯社報導，當地假期結束後檢測量回升，令新確診個案增加，憂慮今日週末有假期，出行量可能會上升，令疫情隨時會惡化。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39点，跌164点，成交金额507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跌1.6，腾讯控股447.8跌2.2，美团230.6跌3元，恒生中国企业85.46跌1.04，阿里巴巴137.3升2元。中国平安51.4升4毫，中石油4.12升1.5，汇控系42.05升9.5，小米集团20.55跌3毫，中海油9.15升1.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6，日元11.64，瑞士法郎0.929。加元1.26，人民币6.448，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7,544点，跌278点。港金现价报16,34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4.67美元。卖出1,755.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荃湾嘅河背街，因为爆水管，河背街近住杨屋道市政大厦一段咧全线需要封闭，一带比较多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仲有车龙噶，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景园嗰段咧比较挤塞；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粉岭中心嗰段咧都系挤塞噶。咁咧啱啱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景园啦，应该系近住马场先啱啦，就有坏车阻路，咁所以一带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咁一带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系会即时被拘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民 生、经济发展，你关注哪个议题？香港电台为你全面报道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最新一份施政报告内容。 电视、电台、网站跨平台直播发表过程，记者会和立法会行政长官答问会。 重点节目重温有粤语、英语、普通话和乌都语选择，更有手语翻译，方便听障观众收睇。香港电台 2021年施政报告 网页同你全面睇。 雇员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四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今期计划提供约500项课程，不限学历，学费全免，继续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长知识添实力，职场向前行。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 大家好，我是 J 关心妍啊。咁我觉得咧最快活嘅时间咧，咁而家当然系同我女女一齐嘅时候啦。咁同佢一齐玩啦，同佢一齐暗去瞓觉啊。咁亦都睇佢咧越嚟越长大，越嚟越乖啦。咁同埋有时咧佢会做一啲嘢去氹我啊，锡我啊。咁咧同佢呢一啲相处嘅时候咧，就系、是、我最快活嘅时间啦。咁就真系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翻嚟风骚快人啊！吓，你系11:40噶啦。今日天气咧，天晴干燥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啊，离岸间中吹强风。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咧风势颇大嘅。呢、這个时候咧，我哋直播室多咗位客人噶啦喎，李丽阳 有靓女 Cathy， 冇错啦， 营养师， 你绝对系啦， 营养师 Cathy 啊，其实咧都之前嚟过同我哋倾偈一次噶啦， 冇错， 冇错啦。阿马小强啊， 喺度， 仲敢唔敢问168啊？ 敢，够胆 啊，系咪？ 够胆，够胆。 营养师叫你快啲， 冇所谓噶，我哋讲咩都得噶， 讲咩都得嘅 ，very good。嗱，不如咁样，嗱，头先我听阿关心妍讲啦，妈妈咧对小朋友特别紧张嘅，同埋都系好开心嘅，陪住小朋友睇住佢成长。嗱、成长过程之中咧，我觉得吓，我自己觉得啫，有啲人咧，尤其是上一代啲人觉得咧，肥就可爱嘅，肥就 系 健康噶啦，咁样样。B B 咧肥嘟嘟都系 O K 嘅，甚至好啲添。瘦咧就应该可能睇落就唔系咁好辣咁样。其实咧，如果喺营养师阿 Cathy 眼中睇咧，小朋友由零岁开始出世之后咧，其实系咪偏向肥啲咧，系好啲噶？其实你会唔会觉得？ 嗱，咁其实而家咧更加早啊，大紧肚已经好紧张噶。 系啊， 赢在起跑先。 有时候我见到嗰啲孕妇啊， 系啊， 带住个肚已经走去做运动啦，又话唔知 要 keep 住 听音乐啊，仲有听音乐、啊， 唔可以肥过几多磅？系啦、啊，佢话、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对于个 B B 都唔系咁好嘅。 啊，同埋 肥得太多， 又要唔肥自己，又要肥个 B， 得唔得噶？ 可以身 咯，可以肥肥 B 唔肥自己嘅咩？ 可以噶，可以啊。 有咩方法啊？虽然我冇呢个机会，但我都想听啊。 佢哋会唔会已经开始见你噶啦？嗰阵时候， 其实我都有一堆呢啲客户。 哇，咁犀利！ 我就系想问，点样可以食咗落去肥到个 B 又肥唔到自己嘅？ 你要食 B B 需要嘅嘢，唔系食求 其食需要嘅嘢。 咁就系咩咧？就系咩 B B 需要啲咩？ 嗱，咁样嘅喎，嗱，怀孕嘅期间咧，就会有个感觉系好想作呕啊，有啲害喜啊咁样。咁嗰啲人咧就成日食梳打饼啊咁样。其实咧就好多医院啊嗰啲都会叫你啊，你食梳打饼会止呕咁样。但系呢啲咧系对个 B B 系唔会有一个 帮助 太大帮助啊。咁咧就其实饮翻啲果皮，有啲肉 汤 啊。肉果皮嘅肉汤啊，即系 用果皮同埋啲肉煲汤， 譬如核桃腰果栗子啊呢啲咁样啦。 哇，好甜啊！ 核桃腰果栗子啊， 嗱咁样嘅，点解饮核桃腰果栗子咧？因为 栗子嚟 嘅，佢系高钙高铁质，咁孕妇系最需要呢两样嘢咯。啊！啲孕妇嗱，两个人用一个身体啊嘛，系咪？ 冇错。 你嘅个铁质嗰个需要系咪都多啲啊？ 当然啦， 佢要生长啲骨啊，咁样啊嘛。咁呢两样嘢系孕妇比较缺嘅。 抄低佢先。 咁咧，核桃腰果咧，如果喺中式嘅角度嚟讲咧，就补肾啦、健脾胃，又系孕妇需要，所以佢止呕啊呢啲。咁咧饮完咧，佢夜晚瞓觉又唔使屙夜尿啊咁样嘅，因为咧怀孕嘅时候咧，成日起身去厕所。 住压住咁啊， 瞓得唔好咧。 但系咧，其实可以唔去都得嘅，冇唔、需要去嘅，就系、是、因为你如果肾咧系补得强咧、其实个人就精神啊，又瞓得耐啊，咁、样就一觉瞓天光咁、样嘅。 咁你头先讲一个嘅话系 for 妈咪嘅，定系其实就系 for both？ 其实我觉得呢个都好百搭，因为呢啲都系好家 常嘅。太子都饮唔坏， 系啊，都会噶。咁、当然每个孕妇仲有啲嘅大即系各样自己嘅需要啦。但系大路嚟讲咧，我又会叫加埋粟米、红萝卜啊，咁啊甜啲啊，中意又加嚿花胶落去啊。 哇， 咁样咧就 perfect 啦。咁样，咁有阵时咧都会叫佢哋饮啲花胶乌鸡汤啊，加啲圆肉杞子淮山咁样咯。因为呢个咧都系帮佢安胎啊、止呕。咁样嘅，咁另外有一啲咧就系、可能嗰啲桑寄生莲子蛋茶啦，咁即系大家都知噶啦，桑寄生就安胎啊嘛，补肾啊佢，咁啊变咗咧，其实饮呢啲汤之后咧，个人咧个孕妇冇咁攰啊，我嗰阵时大肚就试过啦，熬车啊，哇争啲晕低咁样啊，咁有好多孕妇咧，佢哋即系可能即系翻工都比较辛苦，佢哋咧搭熬车唔掂啊，咁啊搭的士成日出出入入，其实如果饮咗啲汤咧，系可以个人有 energy 啲嘅、 但系头先对唔住啊 Kathy， 头先我嗰个问题咧，譬如你会不会觉得营养师角度就是 BB 都是肥返少少好过即是偏瘦，会不会是即是肥啲是健康的？ 由他们在怀孕二十几周之前，其实个个人的那个胎的 size 都差不多的，除非有什么 defect 这样。那就后期慢慢呢就出世，其实六磅半至八磅都是非常好的。都个八磅那些呢就即是一是个人很高大父母，一是呢就是即是可能呢他是糖尿啦这样。就變咗大 B， 跟住到出咗世之後咧，咁咧咁啊，大家咧啲四大長老就出力咁樣去谷肥佢， 梗係啦，姜炒飯啊嗰啲係咪啊？ 出曬力咁樣啊！咁如果而家嚟講比較興嗰啲breast feed， 即係喂人奶咁樣啦，咁樣哇，即係就。系咁食多啲嘢，一日咧几个汤啊，嗰啲咁样咧，啲而家兴咧，原来嗰啲培月啊，一日煲两种汤噶，好忙噶真 系，系系 咁啦，朝头早可能你饮木瓜鱼汤，夜晚就饮个鸡汤咁样， 哇！ 跟住咧，一日咧就食一大湯碗飯，跟住加餸咁樣，咁啊最好一日食六餐咁樣嘅。 建唔建議咧？即係作為媽咪，啱啱生完之後消耗咁大。 其實產婦咧即係嗰個腸胃蠕動比較慢嘅，嚇、咁你一食咁多嘢咧，其實容易消化唔到啊，咁、反而就覺得好容易滯啊，咁誒冇胃口食噶咯喎，其實就唔使咁激動嘅咁樣。但係咧，我都鼓勵食嘢，因為咧食嘢係可以防止產後抑鬱嘅。 哦，咁啊真嚇，冇嘢開心得過食到你自己想食嘅嘢或者開心。 我哋嗰啲荷爾蒙咧就喺懷孕期間會變噶嘛，你生產咗又會變啊咁樣。每個荷爾蒙的水平會回落啊！你不吃嘢咧，嗰、那個人咧嗰啲荷爾蒙咧會回落得不夠好，不夠順暢啊！咁就好易產後抑鬱，所以咧產婦係唔可以減肥嘅。咁但係咧，你點樣令個 B B 又肥肥白白又啱啱好咁樣咧？其實人奶就好好嘅。咁人奶咧就係、是。个 B B 咧食要肚饿啦，佢先啜到噶嘛，系咪？佢够就停口咁样啦。咁、所以咧，其实就唔会话真系过肥嘅。如果喂人奶，咁、但系佢又好吸收、哦，系咪？咁、但系如果喂奶粉，其实就奶粉有好多种嘅。有啲肥仔啲奶， 我知啊！我头先喺咪头头先节目都讲过，因为我仔好瘦，就食嗰啲肥仔奶粉，但我试过饮一啖甜到咧，好 啊都要 好夸张， 需唔需要咁？即系其实佢就想问吓，即系其实我谂 Michael 就想问，若果你真系个 B B 太瘦啦咁样， 系咪真系要食嗰啲加甜啊？我佢有个 名，即系营养师嘅角度。 其实呢我哋有个 grow chart 是 for BB 啦 ,for 小童啦 ,for 青少年。 佢就永远喺个 curve, 即係个低少少即係比个正常低少少我仔嗰时候 就。咁啊，之前咧你訪問過我一次就係話啊，你仔增肥，其實你本身或者我本身個骨架都係幼嘅，我啲女嘅長期咧都係喺個生長線最低嗰格嘅。 嚇最低啊！你唔擔心？ 因為嗱，咁我都係咁講啦，食得屙得瞓得 就得噶啦。 其實佢啲骨幼確實幼嘛， 所以佢輕啲， 唔係咁重咯，係 哦，都要睇下個人個骨架嘅，係 啊， 即係睇爹哋媽咪 都係，但係佢而家都係好活潑咁樣成長啦，咁、哦、樣咁 OK 啊， 即係唔應該用嗰個磅數嚟去限死佢究竟係肥啊，定係佢係瘦，係咪咁嘅意思啊？ 數字遊戲咯， 健康就得噶啦。 明白，好啦，咁如果讲到你话即系 B B 呢一样咁样嘅嘢啦，而家嚟讲嘅话，会唔会系喺香港我见到咧，即系体重管理方面系唔系话真系做得太过好？因为以前我哋会见到嗰只间唔中可能喺班里面有一两个肥仔肥妹，我哋已经觉得就一定会笑佢，但系而家似乎系咪又多咗喺香港嚟讲？ 啊，好多 个性啊， 系啊，但系其实我睇到更多就系佢哋其实可能。不是太过超标的、但是呢、家长都很紧张的、即是会带他们来问我他是不是过瘦啊过肥啊这样咯。 Katie, 我有听讲过呢、就是说我有一些朋友仔呢他们已经做了妈咪的了。很得意我有一次呢就作为一个就是 Auntie, 那我就买了一些糖给他们吃、他们说呢现在有一种新的讲法的就是说呢小朋友不知道在几岁之前的话是不给他吃糖的。 有夸张的现在。 糖之外我想问那些汽水都甜的给不给喝汽水、 当然不给啦。 糖分嘅都唔得，咁糖水得唔得？ 唔俾唔俾。 紅豆沙啊，綠豆沙都唔得。 水果 全部唔俾。水果都係一啲乾，我見到佢就係要搣開有啲乾果俾佢食嘅。真嘅，佢就係咁講啦。佢話其實你由細個開始咧，你嗰個口味咧就喺嗰陣時候建立嘅。如果你細細個嘅時候咧、就覺得食呢啲甜嘅嘢、糖嘅嘢就係一種獎勵咧，佢第時大個咧就係中意食呢啲嘢 ，crave for 一啲咁樣嘅嘢。 哦， 係嘛？ 咁 同埋一個機制，一個呢、這個係一個即係補償心態。 咁樣抑制法會唔係幾好咧？ 係啦，你點睇咧？我真係聽到有一派係咁樣， 就 唔好俾佢食。 有一派好放鬆嘅，有一派就好嚴謹嘅 、啊。 我試過有一派好放鬆嗰派，即係我有個客啦，佢個仔咧係一歲零八個月都唔識行路嘅。 哇！咁大個都唔識行路，好驚喎！ 好重啊嘛。 哦，重到點啊？ 重到啊，超晒标得好多噶，真系个人重到企唔起身咯。 咁系咪因为四大长老太努力咧？ 好严重，爸爸妈妈都好努力噶， 因为就系中意 B B 肥啲啊嘛， 就系要食翻啲瘦仔奶粉咯。 哦， 会有瘦仔奶粉噶？我唔知道，我以为只得肥仔奶粉嘅咋。 有啲奶粉係真係學你話齋冇咁甜啊！而家都興啲 natural 啲嘅奶粉，比較似母乳配方嗰啲咧，就冇咁肥嘅。咁同埋咧，就都係中間唔好俾咁多垃圾嘢佢食，即係譬如無端塞塊餅俾佢，或者一定要下午茶先得嘅，冇下午茶得嘅咩？咁樣嘅有啲父母咁樣，咁啊，即係正正經經三餐就算啦，跟中間食少生果，咁嗰個 B B 咪冇咁肥。咁佢哋即系乜都塞俾佢，咁佢又照单全收咁样。我见过佢嚟整，嗱我试过搞啲月饼班整月饼，哇佢都系两岁啫， 食咗一个，食晒一个，自己食一个， 整嗰个奶黄月饼啊！哇！佢一次过可以自己塞三个落口， 三个定三 B B 两岁三个， 三个 吓， 好细粒， 真正嗰啲大月饼啊， 细细只嗰啲奶黄月饼， 哦，但系三个都劲喎， 系啦，人都食唔到啊，大人 都已经饱饱咗， 你食一个， 一个， 你见到佢食系。一个塞落口咁样食噶，佢唔系咬噶， 会唔会其实系唔识饱噶细路仔都？ 嗯，一个个咯，我啲女又会鸡啄咁样，瘦嗰啲又会鸡啄咁样嘅。 系啊，矮猛嘅食嘢咁咯， 系 啊，我仔都系噶。但系我 Kathy， 我想问一样嘢咧，如果小朋友四大长老今日爸爸妈妈努力地将佢谷肥咗啦，系咪大咗减唔翻噶？即系会唔会啊？减即系如果细个嘅时候咧，胀大咗个身体咧，系缩唔翻噶，会唔会啊？ 唔会，不过有啲惨痛嘅经历咯。因为头先即系都话其实咧头先咧就有两个问题嘅，一个就系涉及嗰个教养嘅问题嘅、一个就真系肥胖嘅问题啦。咁样教养你即系质肥咗佢，质大咗佢个胃，质。大咗佢中意食嘢嗰種嘅 慾望， 係啦，話呢個字好啊，慾望。咁咧，於是咁你梗係要經歷就係 turn down 佢啲慾望啦， 唔可以再食啦，冇 佢點啊？ 係啦， 我唔制啊，喊啊，咁 掠地咯， 係啊，咁你就要鬧佢咯，可能， 但係你自己造成嘅喎， 係啦，唔可以食咁多啊，咁樣， 咁即係 点你阿妈系咪？ 系噶，其实诶， 好难做哦、 啊。你想点啊？仲要喊几多啊？咁样嗰啲咧，咁样 你系咪有呢个经验？ 唔系，我听啊，你系咪有呢咁嘅经验啊？我 就冇， 冇咯。 但系咧，嗱，细路仔扭计系天性嚟噶嘛，系咪先？咁啊，扭买嘢啊，剩啊，咁样都系有噶嘛，始终咁样。咁扭食嘢啊，固之然啦，咁样。咁啊，质肥咗佢，你叫佢唔好食咁多喎，咁样。咁你咪要经历下呢啲扭计嘅状态。咁头先咧就系话，喂。獎佢食糖啊嗰啲咧，啱、啦，就係、是、呢個咧叫做 positive 嘅 reinforcement 啊嘛， 冇錯， 佢做啱嘢你俾嘢佢食，即係獎勵式嗰種啊， 冇錯。 咁咧係在我哋咧，我自己本身咪讀心理學嘅，嗰度咧其實係教咧獎勵係唔可以俾呢啲物質嘢嘅，禮物都唔好嘅。譬如獎，可能我帶你去一個地方玩啦、或者是讚他做到那樣東西已經夠了，其實 就不需要這樣給一些物質他獎勵 他，不需要、 或者有獎 他 吃東 西、看一看先、快到中午12時我們今天其實一間都可以，如果大家有關於仔女的營養肥瘦、又或者經常剛才、Kelly 所說、哎、呀我要吃扭計那些樣、有些什麼大家可以討論一下呢，可以打來1872388， 是馬姑娘我準備了 1872388， 知道、 沒錯了、Kelly 呢就會在這個現場即刻可以解答到啲意見嚟嘅，好， 一於咁話，好，咁要再次多謝曬咧，即係今日咧，我哋第二次啦，係啦， 上 嚟咧就係同阿 Cathy 咧傾偈啦，咁希望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嘅話，就有啲咩問題問你，其實基本上咩都得嘅，係咪？大人得唔得？ 大人得唔得？ 可以， 大人都可以啊，係咪？ 其實咧，我哋眼中咧，馬老師咧就咩168一個減肚腩，但係 Sarah 咧，其實咧你自己咁 fit 啦嚇，有運動啦，會唔會都有啲營養問題？你都想問㗎？ 其實我覺得我諗相信所有嘅嘢係咪都關營養有即係有關係咧？ 即係講緊細路啦，今日咁啊，去到青少年發育啦，跟住到去成年人啦，你經壓力啊，又肥又瘦，又肥又瘦咁樣啦，跟住咧，然之後到去養生 中年啦， 養生啊，係啊，咁啊，你想年老都係強壯噶嘛，係 啊， 咁你都唔想好多病痛咁樣中老噶嘛，咁呢啲全部梗係關 啊！我突然間又諗起一個問題 ，Kathy， 我成日見到唔係成日見到，即係見過啦，城中，我諗你哋都會見過，有啲叫彎腰婆婆或者彎腰公公，即係到咗七八十岁嘅时候咧，佢个人咧好似挛弓咁样样啊，系因为缺乏咗乜嘢啊？如果后生嘅时候，我哋可以做多食多啲乜嘢咧，而到少啲出现呢啲咁嘅挛弓人嘅形状啊？ 其实呢啲通常就第一啦，佢真系缺钙，同埋佢啲骨又幼又高啊。咁佢咧，当佢个钙流质嘅时候，佢咪会少啲钙质，骨质疏松啊，叫。 哦 ，OK。 咁再者，佢系一个较为紧张嘅人， 会噶， 佢就接埋啦嘛。 哦。 咁啊，耐咗，咁啊，接埋耐咗，又骨质疏松，咪定咗格咁样咯。 哦，咁真系要早啲留意自己身体啦，吓。 好。 OK， 好，快到12点钟，听紧风骚快人电话号码 1872388，1872388，你记住打电话嚟嘅时候讲嘅就，喂，唔该，想揾马姑娘。 我哋想问下我个仔，我个女。肥得滞，瘦得滞，又唔食嘢，食得太多，诸如此类，好唔好？ 从到戏开始看超人，随荧幕搭跳兴奋，一飞冲天太自由，我最爱我背脊没成就，空中飙车要撇甩这地球，逃不开都市，只好偷。和酷讯极战报 UFC 之风有仇，撒旦大门马大吃垃圾，再怎可乐每秒随地作乐。I'm just running the rhyth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 除下衬衣悠闲日子，就算够。就算已充当那种人，但敏感地我觉得被困，一飞冲天太自由，我瞓眼够看过舞走，不过总未够，何日出走？ 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 沉于悠闲日子，就算有钟声是我把钟声反思，乱看八卦转事，让我一个人任意。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 期待过些平凡日子，就算已经三十，盼把抑郁医治，别太介意。数字当幼稚的超人乱试。 经济 发展， 你关注哪个议题？香港电台为你全面报道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最新一份施政报告内容。 电视、电台、网站、跨平台直播发表过程，记者会和立法会行政长官答问会。 重点节目重温有粤语、英语、普通话和乌都语选择，更有手语翻译，方便听障观众收睇。香港电台 2021年施政报告 网页同你全面睇。 好啦，时间快到中午12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爆人》啦。咁我哋先听呢一12点新闻啦、财经啦、交通消息。翻嚟咧 ，Cathy 咧营养师继续喺我哋现场啦，可以解答各位爸爸妈妈想问关于仔女嘅营养问题嘅，可以打电话嚟啦。 我喺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公众教育需要有更多渠道。香港电台作为公共广播机构，应当积极参与推广宪法和基本法的工作，以履行香港电台约章中港台所肩负的公共目的及使命。国家主席习近平据报不会亲自出席月底在意大利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方以中国防疫规定，包括旅客回国后需要隔离为由，作为习近平不打算前往罗马出席峰会的原因。中国外交官员上个月已经向20国集团传达有关信息，但双方之后未有继续联络。峰会主办国意大利亦未收到官方回复。意大利政府拒絕置評，中國駐羅馬大使館暫時未有回應。天氣方面，一股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另外南海中南部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並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下午和今晚天晴乾燥，下午炎熱，吹和緩至清勁東風，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渐转多云。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风势颇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海有涌浪。下周初天色好转，天气干燥。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87点，跌117点，成交金额563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4元，跌0.2元；腾讯控股449.4元，跌6毫；美团230.4元，跌3.2元；恒生中国企业85.68元，跌0.8元。阿里巴巴138.1元升2.8元，中国平安52.05元升1.05元，中海油9.2元升2.4元，中石油4.13元升1.6元，汇控42.00元升9毫，小米集团20.5元跌3.5元。 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786， 英镑 10.601， 瑞士法郎 8.385，澳元 5.659， 加元 6.181， 新西兰元 5.4， 欧元是 9.0286， 每百日元对港元 6.97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2.82。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551 点，跌270点，港金现价报 16,290 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5.4美元，卖出1755.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三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兰开下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浸会桥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兰开下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浸会桥面。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清丽苑啊。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清丽苑。喺新界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粉岭中心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鸡岭回旋处对出，就是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粉岭中心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鸡岭回旋处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不知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七行道北去尖沙咀车龙就在芜湖街。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荃湾河背街近住洋屋道市政大厦对出仍然是全线封闭，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同埋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视网膜病变是糖尿病并发症之一，病情严重的可以令到患者永久失明的。 有医疗公司就研发了一套叫做糖尿眼智能筛查系统， 希望可以鼓励长者定期做检查，及早发现就可以把握黄金的治疗期。 想知道这个系统怎样帮一班老友记，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时段内的 灵活城市资讯站。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今天我欢迎的就是我们的 营养师 Cathy。 Cathy, 你好。 冇错啦，咁头先咧讲咗一啲小朋友嘅营养问题啦，咁样大人嘅都可以嘅，咁同埋有啲家长咧打咗电话嚟问自己小朋友嘅嘢噶啦， 系啊，我哋有几位家长嘅朋友嘅、好啦，咁啊麻烦马姑娘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啲 case 咧？ 系，大家好，我系马姑娘啊。 马姑娘咁男人嘅啲声。 系啊，今日食多咗。 姑娘呢两个字系中文字嚟嘅，孤独个孤，栋梁个梁。 Okay, 我马姑娘， 但系冇嘥时 快啲。 第一位，第一位系张小姐，佢话佢系小朋友，系十岁嘅女仔嚟嘅，读紧五年班，咁就五尺未到啦，争少少啦，但系六十磅，咁佢感觉佢瘦得滞啊，因为佢咧就平时食好少食肉，食好多菜嘅。佢問係咪會瘦呢？係咪呢個年紀係咪會偏瘦呢？佢係想佢應該係咪可以即係肥啲呢？因為佢覺得佢要發育啦。 即係有咩方法可以食翻肥啲咧？ Kenny 首先講一講啦，呢一個咁嘅年歲啦，佢咁嘅高度啦，同埋咁樣嘅一個磅數啦，實際上係咪應該都有一個嘅標準㗎？ 係啊，大約啦，即係因為我哋都未知佢骨架，但係大約啦都要有翻九十磅至一百磅。 哇，爭好遠啊，少咗三分一啊，少咗三分一。 系啊，都多多地咁样。 咁同食嘢骨有冇关系？ 关唔关 系？ 佢多肉少菜。 我自己嗰个经验咧，就见过呢啲 case 咧，就系好多时啊，喺煮嘢食嗰度系要有啲心机嘅。 嗯， 因为咧睇下系边个煮咯。我试过有一啲增肥嘅客人啦，咁佢咧就系工人姐姐煮咧。 嗯， 佢嗰个小朋友中意食嗰样嘢咧，就日日都系嗰样嘢。哇！ 哦，食到我冇，食到唔想食。 日日食鸡翼就鸡翼。 雞翼雞翼， 本來第一餐好食，變咗第十餐都嚇搞唔掂咁樣。 或者有啲心思，耐唔耐有啲新鮮嘢，等佢 一定要轉啦嚇咁樣。咁第二就係我諗都要同個小朋友溝通下，佢中意食乜啦。 嗯， 即係可能都溝通過嘅，但係佢都比較中意食菜咧。咁我覺得又唔使就咁灼碟菜噶嘛，有好多菜式噶嘛，可能。咁我諗譬如啦，即係你紅啲可能係當如係啲牛肉煮啲西蘭花咁有啲汁嘅嘢啊咁樣，或者係番茄煮蛋啊咁樣。咁佢有啲汁咧撈埋啲飯咧，佢又開胃啲噶，因為呢類型嘅小朋友咧，通常個喉咙好细噶，佢吞唔到啲好干嘅嘢噶， 真系噶， 系啊， 即系有呢个咁样嘅情况嘅， 会多数系咁嘅问题嚟咯。 同埋我都同意嘅，即系有啲汁咧湿湿地咧会食得多啲嘅。 佢哋比较中意食啲有汁嘅易吞嘅嘢，咁啊譬如粉面嗰啲、面包嗰啲唔好预佢哋 干蒸蒸， 干蒸蒸， 一啖已经冇晒啊啲口水。 系啊，咁咧就譬如啦粉面啦，或者系云吞水饺啦， 哇好味。 咁你點樣令到個湯底咧又要濃味啲，唔好白霎嘅咁樣？喂，我整個魚湯過佢嘆下，咁其實佢都增到肥啊嘛，係咪啊？係 啊， 飲品咧其實係增肥嘅寶物嚟嘅， 唔 係食嘢嘅咁樣咯。 有啲咩嘢可以suggest 佢？ 嗱，咁譬如真係要飲多幾杯奶啦，當水飲咁樣啦， 全脂奶 可以㗎嚇。咁啊，跟住又或者係得閒啊，榨杯果汁俾佢開下個胃啦，係咪先嚇？跟住咧又得閒咧整一個杏仁露嗰啲天氣咁樣，係咪先 潤下佢？ 潤下佢咁樣。咁啊，跟住咧又可以咧煲下湯啦，魚湯啊、豬肉湯啊嗰啲，全部都得㗎。咁佢飲落去唔飽啊嘛，最緊要係咪先？咁但係唔飽咧，佢就可以繼續食飯啦。咁你飽啊點樣啊？咁你叫佢食多多啲肉啊咁樣咧，佢會覺得好滯喎，一滯就唔食噶啦。咁你塞佢食咗一餐，下一餐又唔食喎。咁會滯咗又唔食啦，咁樣咁變咗咧，佢咪食極都係唔肥咯。 明白， 係啊。 Okay, 所以唔好一次過執太多，係咪啊？係咪應該食翻多幾餐咧？係咪？ 少食多餐咧就會咁嘅，就會令到佢哋正餐胃口係偏細咗。 哦， 你又狂飲嘢咁樣，即係喺臨食飯之前兩個鐘唔好飲，就食完飯之後你飲得落噶嘛？因为饮嘢系唔饱噶嘛，咁你俾佢饮，咁咧佢即系譬如你俾碗云吞面佢食，咁你加多杯可能奶咁样，咁佢饮得落噶，咁你叫佢食两碗云吞面佢食唔落喎，咁样咯。 OK， 饮品系比较容易俾佢食嘅， 咁佢会易肥啲咯。咁样 希望佢吓， 希望帮到阿张小姐个小朋友。 好，好第二个 case 啦。 第二个 case 系罗小姐，佢话小朋友咧两岁半，男仔嚟嘅，而家读紧 N 班，咁佢话咧个小朋友咧由九月中开始啦。情况佢又每朝早饮七安士奶，一路嘟嘟嘟嘟嘟越嚟越少，变咗五安四安，有时候两啖又唔饮啦。咁但系咧，而家佢几重咧就系话10.84kg，即系廿磅到啦。 吓， 咁佢就话佢有翻学，但系咧佢翻学喺学校咧中午咧有食菜啊、食肉啊、鱼啊、汤啊，正常嘅。夜晚屋企都系正常嘅。咁佢其实就担心佢，因为佢话两岁半男仔，佢话想吸收多啲钙啊，变咗佢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话。佢走去超級市場睇一片片裝嗰啲鈣啦，佢話佢嗰啲鈉啊含量比較高，咁佢話嗰啲係咪其實係一啲唔係真正嘅鈣咧？ 鈣嘅來源咁樣 係合成鈣咧？ 定買一嚿嚿嗰啲咧？ 如果藥丸就一定合成，但我相信媽咪好擔心噶啦，即係話小朋友兩歲咁樣，佢食少咗嘢喎，咁二十磅其實 OK 嘅，咁樣兩歲二十磅係正常嘅。咁但係即係個擔心就係話佢比以前係食少咗嘢， 飲少奶 咁樣， 飲兩啖唔飲。 咁佢大個啦嘛， 佢戒奶啦，係其實佢想食第二啲嘢， 冇錯， 經常嘅，係嘛？ 咁佢又會真係食多啲其他種類嘅，例如佢以前齋食奶，而家變咗會食飯，佢真係轉換咗佢嗰個 鹽酸苦辣 歲數啦。咁大家家長都可能要接受下佢真係成長 大個仔啊，開始。 咁佢可能如果佢擔心咧唔夠鈣咧，其實都有好多選擇嘅喎。咁譬如芝士又係啦，乳酪又係啦，就算唔係啲奶類嘅製品啦，咁可能咧其實食豆腐啦，尤其是啲硬豆腐啦，咁蒸少少硬豆腐上面有啲肉啊，咁样淋淋地，其实都会系食到中到饭啊，或者整嗰啲老少平安，唔系净系老人家先食噶噃。 老少嘛，有少嘛， 系啦。咁因为佢烂晒啊，咁样易送饭啊，咁样咁其实那個豆腐咪就係鈣質的來源咯， 明白。 但係就如果佢話啊鈣片嗰啲就唔係好適宜咧，就喺 小朋友 未經過一啲醫護人員嘅建議下去食啦，因為個腎仔仲係好幼嫩喎，咁樣。咁其實鈣片都係真係鈣嚟㗎，咁樣。咁就算佢有少少鹽分，其實佢真係好少嘅啫，嗰啲應該係可以唔使。咁佢都有責任寫翻佢有少少咁樣咯，因為有 food label 嘅嗰個規例喺度㗎。咁但係咧食咗落去。个肾嘅负担系可能有机会大咗嘅，因为你都有食饭啊，都有饮奶嘅时候，又食钙片，其实反而佢要即系将啲过多嘅钙排出体外， 最好就唔好啦，系嘛？ 即系宁愿系嘅啫，食物里面嗰度吸收， 够噶啦，唔使担心嘅， 系啦，系慢慢嚟。 人仔唔使太多营养啊，其实唔系大人啊嘛。 妈咪紧张嘅， 冇错， 罗小姐。 好嗱，12:29，不如我哋唞唞先，俾阿 Kathy 好冇？翻嚟我哋继续解答大家嘅问题。石咏丽嘅呢首 Rainy Day， 咏丽啊。 听听骤雨路过了屋檐，滴滴沉淀心境却自然，轮廓通通都不重要，至少一起可靠依。循环换气太可怜，一一桥段伤感再纠缠，犹如呼吸无能幸免，我只想讲你知，天气或者你如意，跟你闯也是想念，放胆一试，沙拉暮雨渐弥漫，你介意到珠光与你瞬间 石永利日啊，我哋石永利唱珠嘅12:22噶啦，我哋翻嚟，我哋今日同阿 Cathy 倾偈嘅。 好啦， 好，马姑娘咪仲有一个， 你好，我系马姑娘啊，系第三位听众朋友咧，就系 Raymond 哥哥，佢就好两个好简单嘅问题咧，佢话食冬菇有咩好处，系咪可以当降到呢个胆固醇？咁第二佢就话咧，如果对眼睛好咧，除咗食蓝莓之外咧，仲有乜嘢食物推介一下？哎呀，Kevin， 其实咪真系针对两样嘢，针对嘅就系胆固醇啦，同埋嘅就系嘅眼睛个健康，系啦，有啲咩嘢？ 呢、這个就成人啦，咁样 系啊，成人嚟嘅。 咁咧就食冬菇有咩好处系咪？ 吓，同埋降唔降到胆固醇？ 嗱，咁樣降膽固醇咧，其實係咪食一樣嘢就可以降到咧？ 一定唔係咯， 係啦。咁你要揾翻個 root cause，即係話究竟佢點解會膽固醇高咧？佢係遺傳啦， 定 係 食咗乜嘢嘢太多咧？咁 咁通常我哋個經驗就係見到啲客人咧，佢哋去得太多茶餐廳或者酒樓。 真的 真的咁咧，佢哋就會膽固醇高啊， 啲鈉 血脂又高啊。其實同鈉就唔係太大關係，但係通常呢兩類型嘅餐廳用嘅油嘅質素唔會好高。 是不是多油得滞呢，或者那些油不是那么漂亮的油，所以 真的不是那么漂亮的油，你讲得很对。就是油用得多。你譬如煎只蛋这样，你它用多少油呢，这样。 因为它不想黐锅嘛。 是啦，又或者大量地炸个扒这样，它又吸多少油呢，最严重是那些呢煎蛋饭啊，菜脯蛋饭啊，嗰啲咧，嗰啲油咧好强劲噶，唔好以为番茄好健康啊，街嘅番茄煮蛋啊，千祈唔好嗌添啊。 咁如果咁讲法，乜嘢系叫做好嘅油啊？我哋听就听得多。 同埋系咪越少油越好噶？其实人需唔需要咁多油嘅咧？ 真系唔需要咁多油，一日两汤匙嘅油就够噶啦。两汤匙其实每一餐两茶匙嘅， 好少咋， 就好少。 如果咁样计真系好少。 食物里面都有油嘅， 煎条鱼都唔止啦。如果你屋企有時可多啲 啊，咁所以喺街嗰度就容易超標，但係超標嗰啲係一啲唔好質素嘅油，咁變咗咧就可能咧就比較容易令膽固醇高，就唔係話你食得多膽固醇嘅嘢就膽固醇高。好啦，咁冬菇咁點啊？咁冬菇係高纖嘅，咁樣咁係超級高纖維嘅。咁你話幫唔幫助到膽固醇咧？咁樣如果你屋企煮炆冬菇啊，梗係好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喺街嗰度可能係食個中式餐，佢哋有啲冬菇。鹅肠咁样，佢吸埋鹅肠啲油，再吸埋啲欠质啲油，嗰啲油嘅质素可能系咪好咧？系咪饱和脂肪嚟嘅咧？咁呢啲就真系会对个胆固醇唔好啦，咁样啦。咁所以个主眼都系个 root cause 就系你食嘅油靓唔靓？咁靓油就会系喺屋企嗰度见到啦。家用嘅油咯。 明白晒， 明白晒。 其实咧，头先咧讲到胆固醇咧，我嗰日节目都有提过话啊，其实以前听过咧，成年人又是中年人咧，唔适宜食太多蛋，否则咧就好容易咧会胆固醇啊。我甚至听过咧，好似话一个礼拜唔好超过三只啊，咁样系好少啊。譬如你食个早餐都双蛋啦，系咪先？咁其实系咪有蛋？我哋需唔需要有一定限量嘅节制？ 就是蛋黄啊， 系啊，蛋黄 其实系 蛋白就冇胆固醇啦，蛋黄有胆固醇。但系我哋身体个肝脏好叻噶，佢会自己做胆固醇，或者你食咗太多胆固醇，佢就做少啲咯。咁但系胆固醇喺我哋身体嗰度系有需要噶。咁咧，譬如我哋流咗血啦，咁佢个血都要用一啲即系有胆固醇，令到佢凝固我哋嘅血液啦，令到。唔会流血不止稀得滞嘅啲血，咁所以咧胆固醇亦都系造细胞嘅，咁变咗我哋系唔可以冇胆固醇噶，但系身体会调节胆固醇嘅浓度，但系点解个机制会坏就系食咗一啲唔好质素嘅油咯，咁样。咁至于眼部嗰个问题嚟讲咧，就系要睇下医生啦，因为睇下究竟佢系真系咩嘅视力上嘅问题。其实咧，花青素补眼咧，蓝莓补眼呢个系。暫時不算太多科學根據嘅，即係好老實講， 心理因素可能係食完覺得好咗啦， 又或者有時係有一啲就 年紀增長咗啊，或者係你對啲乜嘢咧？譬如你對個熒光幕太多啊，會有冇藍光傷眼啊？咁樣呢啲會唔會影響大於你補唔補個眼咧？咁定係你係個保護嗰度做好啲咧？咁樣咁至於你話真係食啲咩補眼咧？我覺得除咗即係維他命 A 咧，即係。蓝莓其实就花青素会补眼啦，其实维他命 A 又仲补眼嘅，咁啊其实一啲橙红色嘅蔬菜啦，譬如嗰啲红萝卜啊，或者系木瓜啊、橙啊，呢啲都 是一些橙红色的蔬菜我们都补到的了。 你 不一 定要 蓝 莓是吗？ 是啊 ,OK 的了那些什么都吃的最好的嘛。 好好留意身体健康今天长知识多谢晒营养师 Cathy, 我们找机会再谈过。 多谢 拜拜。 好啦风骚快人回来我们进入半小时片段人间今天有马老师送上剧本。 世界突然崩溃，慌张的你我，跪也跪够了，要再奉献什么？能拒绝最坏的结果，再继续守正，也累出错，一根绳，如何求别人救助？不断纠缠。才一直失眠，困着脸，拉扯却未完。你不解这个心机，别怕，在我身边。需出卖笑容，装撇脱话题流转，心里安静一天。你也忍万年苦涩，像那绝美诗篇。就不要说，等我尝试可着这段屈结。这结会否松开？不轻率。若你没有兴趣对别人说起，别怕被那个看不起，心眼未解决，稍微回避，拉得紧，太难解碎来处理，不断纠缠，才一直失眠。想着那心痛事件，你不解这个心机，别怕，在我身边。 时间翻到12:29，12:30嘅啦，三者喺度企温，相对湿度60%嘅，有呢一首结，我哋先睇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提出建设香港北部成为北部都会区，面积达300平方公里，将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营造城市与乡郊结合、发展与保育并存的都会景观。林郑月娥同时公布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让社会各界讨论。她说都会区拥有7个跨境陆路口岸，是香港境内促进港深融合发展和联系大湾区最重要的地区。她又说今次發展策略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首份由香港特區政府編製，在空間觀念和策略思維上跨越港深兩地行政界線的策略和綱領，充分考慮了國家在《十四五規劃綱要》中對香港的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對香港的期盼，以及前海方案為香港帶來的大量機遇。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重組政策局的方向，多個政策局架構和分工會重新調整。林鄭月娥提出設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將目前分散在民政事務局的文化事務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創意產業以及旅遊統整起來，推進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他亦建議分拆運輸及房屋局，新設的運輸局可專注處理民生相關運輸基建、公共交通、交通管理等事宜。至於分拆後的房屋局和現有發展局，當局亦會研究有沒有理順空間以加快房屋用地供應。創新及科技局建議擴大成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民政事務局功能亦建議重組成為青年及地區事務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她說在香港國安法和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的雙重保障下，香港迎來良好局面是砥礪前行、重新出發、謀劃未來的時候。林鄭月娥說大家需謹記好局面得來不易，他今天能夠安然站在立法會議事廳發表施政報告，議員能安坐席上履行立法會聽取施政報告的憲制職能，相對於兩年前同一場合被反中亂港的議員干擾、破壞、癱瘓立法會，甚至企圖顛覆政權，標誌著在香港國安法和愛國者治港的保駕護航下，香港特區已經回到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他認為要長治久安，全港市民應當更全面認識一國兩制，更忠誠維護國家安全，以國家發展為榮，以中國人身份為傲，努力發揮香港獨特優勢，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社交平台 Facebook 創辦人朱克伯格說，有報道和評論指 Facebook 將利益置於安全之上的講法是完全不正確。朱克伯格向員工發表聲明，表示有評論認為公司故意發布令人憤怒的內容以謀取利益的論點是非常不合邏輯，認為若果企業是製造令人憤怒的內容牟利，是與道德商業背道而馳的決定。Facebook 前雇员弗朗西斯豪根早前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指责 Facebook 的产品危害儿童、加速分化社会和削弱美国民主，认为国会应该介入。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天晴干燥，下午炎热，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渐转多云，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风势颇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海有涌浪，下午初天色好转，天气干燥。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92点，跌111点，成交金额569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64跌1.2，腾讯控股449.4跌6毫，美团230.4跌3.2，恒生中国企业85.66跌8.4，阿里巴巴138.5升3.2，中国平安52.05升1.05，中海油9.19升2.3，中石油4.13升1.6。汇控41.9升8毫，小米集团20.55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6，日元11.77，瑞士法郎0.93，加元1.261，人民币6.448，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59，欧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3。

就可以为病人服务，拯救更多的生命。 Sally， 我翻嚟啦！你睇我攞咗啲乜嘢俾你？你睇下，睇下， 翻嚟啦！ 系啊， 睇下你成头汗啦，出边梗系好晒啦，快啲去洗个面先。 一阵间先啦，我俾你睇下我啲战利品啦。嗯，你睇下，香唔香啊？ 好香嘅草味，我中意。你一定又去到粉岭嗰个中药中草药嗰个有机农场嗰度摘嘅系嘛？ 系啊，我喺佢哋嗰度种嗰啲中草药咧，终于有收成啦！我头先咧摘咗一啲翻嚟，一阵间冲俾你饮啊！你哋睇下几多？你睇下几多？嗱，呢度又呢度 得啦， 几粗壮？喂，个个都赞我种得好啊，靓唔靓啊？ 你靓啊靓，你嗰啲汗啊滴晒落我块面度啦！ 对唔住，啊，我帮你抹咗先。 嗯， 点啊？今日面色几好噃？咦，仲好靓女添？ 系咩？ 嗯， 阿 Ben 啊，不如下次带埋我去农场啊！我好耐都冇出过门口，我想出去晒下太阳。 你以前点都唔肯晒噶，你话一晒咧着班走晒出嚟唔靓。又话惊晒黑，又话热，点解而家想去嘅？ 系啊，趁我仲有精神，我想出去睇下呢一个世界有几靓。我惊迟啲我冇机会睇啦。 诶，又讲埋晒呢啲嘢，都话唔准你成日乱噏咯。咁样好啊，下星期六一齐喺农场行下。喂，不如顺便带块布铺啲喺度野餐咯，好唔好啊？行埋水塘啊，影好多啲相。啊，好唔好？ 好， 一齐啊，要玩开心啲。 好。 Sally 啊，开唔开心啊？玩得 开心，开心。 翻屋企啦，好唔好啊？ 好。阿 Ben 啊， 嗯， 多谢你啊，我今日真系玩得好开心。 咁就好啦。系咧，你觉得最开心系咩啊？ 喂鱼咯，原来啲鱼真系好有灵性噶。知我准备喂佢哋，就即刻游埋嚟啊！ 系啊，你而家试下，你喂我食块饼啊，我都会拍手掌噶，有嘢食梗系啦。 你好曳啊！你笑我系咪 ？Sally 啊， 嗯， 我好中意睇你笑。 知啦，啊 Ben 啊， 嗯， 而家三点咋，不如车我翻去华富村嗰度兜个圈啦。我想翻去一啲细个住嘅地方，同埋我读嗰间小学睇下。我想闻下嗰度啲味道。 冇问题啊。 嗯。 你唔攰咩？ 我唔攰。一阵呢，我哋行广大嗰一边，入华富村好唔好啊？去到华富村啱啱好可以睇埋日落。 好。 讲个秘密俾你听啊。 嗯。 我细细个嘅时候坐车经过广大。我都会希望大个一定要入去读书，最衰嘅系自己预科挂住拍拖考唔到。而家我希望喺我最后嘅日子望多两眼，当系了咗我嘅心事。 好。我太太 Sally 发现有肝癌嘅时候。已经去到好后期，剩低嘅日子唔多。我好爱佢，只要佢喜欢嘅嘢，我都会尽量满足佢。甚至佢嘅身后事，佢想点样搞，我都会照佢意思去做。 嗰日我趁住天气好好，又够精神。我自己一个人去咗沙龙嗰度整头发，仲做埋 facial 添。喺镜里面，我几乎认唔到自己啦，因为我发现自己又瘦又残。唯一好彩嘅系仲上妆，阿 Ben 一样猛咁赞我靓，然后佢陪我去拣咗一套衫，系我最后嘅一套衫，黑色嘅套装。高雅得嚟大方，衬一对我恨咗好耐嘅高踭鞋，成5000蚊噶。我知我系任性，不过阿 Ben 竟然都由得我， 佢话佢想我好开心咁样笑住离开呢个世界。 第一次陪佢去华富村睇日落，我送咗一套衫俾佢，同埋买咗一对佢行咗好耐又唔舍得买嘅高踭鞋。跟住花墟揀咗佢最鍾意嘅太阳花，去西贡揾咗间小教堂做追思弥撒，最后我仲买咗一套黑色嘅西装嚟衬下 Sally。 我能够做到嘅我都预备好晒，只係争一样。 阿 Ben，我细个嘅志愿系做一个老师，可惜我应该做唔到啦。不过我决定将我嘅遗体捐俾大学，俾啲同学学习解剖，做一个无言老师。我知阿 Ben 唔系好赞成。 为咗呢一件事，我考虑咗好耐。后来我请教我大学同学， 阿 Ben 啊，香港嘅大学咧的确好需要遗体捐赠嘅，因为呢啲遗体咧系为学生提供咗最好同埋最真实嘅方法学习解剖。我真系好感激你哋。 教授仲话俾我听，遗体捐赠可以启发学生对病人嘅尊敬同埋专业态度。 Ben 啊，我都知道你面对好大压力。你知啦，中国人传统观念是很在意过身之后身体的完整的。这点你一定要跟老人家讲清楚。 我知道的。 没错，教授讲得很对。身为无言老师的责任就是给机会同学犯错，因为当他们成为医生，他们是绝对不可以犯任何的错误。我希望同学知道，他们一上堂，我的躯壳开始逐步残缺，到了学期结束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一切都落幕，我亦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一次在教堂同 Sally 道别，我忍住她的眼泪，因为我知道她没有任何的牵挂，一切都是按她的意愿去做。三个月之后，我要第二次跟他道别。 Ben 啊，今天你望埋 Sally 最后呢一眼之后，你都要放低好唔好？ 明白嘅。 嗯。 佢选择将自己作为一份特别嘅礼物，送俾同我学习解剖，我都冇呢种嘅胸怀。Sally。我爱你， 振作啊 Ben， 你要以阿 Sally 为傲啊！喺佢身上，我哋唔单止睇到大爱，仲睇到大志。 嗰日天气好差，落住大雨。我攞住一支太阳花，临去到医学院嘅教学大楼，我静静咁摆低嗰支花喺草地上边，然后上去揾教授。教授见到我样好忐忑不安，跟住就带我去饮咖啡。我哋坐咗喺度，一句说话都唔知道讲啲乜嘢，呆咗咁净系听啲雨声。 今日是阿 Ben 第二次见我最后一面，我知我的决定可能对他有疑似伤害，希望他可以谅解。出面落着好大雨，我好心急想见到阿 Ben。 Ben 啊，时间差唔多啦，你有冇 OK 啊？ 可唔可以俾我坐多十分钟 ？OK， 教授啊， 嗯， 你睇下， 嗯， 天上面咁多雀仔飞嚟飞去，我唔知佢哋喺边度飞嚟，亦唔知佢哋会飞去边。我谂我好难再遇上同一只雀仔。如果我想找回其中一隻，我应该怎么做？ 你啊，记住眼前那一隻就够了。隻雀仔只要挂住它，它一定会在天空上面偷望你的。它见到你开心，它自然都会开心的。 但是如果雀仔不认得我，那怎么办？ 跟我来啊，你们大家认清楚。 当教授拉开那个放遗体的柜桶，我又见到 Sally。 虽然她皮肤已经发黑，但她身体仍然很修长，头发有少少花白，好像一个很有学识很有智慧的老师。我心好痛好痛，眼泪不停咁流。Sally， 再见。 Ben， 放心啦，我 OK 噶。喺啲防腐剂嘅味道好难闻，我惊你闻到都辛苦。你走啦，我一定会认得你。仲有啊，我知大学的同学好乖，听日他们会第一次见到尸体，可能都会有点不舒服。不过我肯定的是，他们对我这个无言老师心存敬畏，同埋都会好尊敬我们，还感谢我给机会他们学习。永远爱你，再见。 当我落到楼下的时候，大雨停了。我闻到雨后草地散发出来的味道，脑海里面突然升翻起 Sally 生前曾讲过的两句话： 以本无用之躯，尽最后有用之力，先至算得上俾自己嘅人生画上完美嘅句号。 留住晚霞片刻光辉，留住夕阳远今天永继，明日有谁能知可有我，风静凄凄，求为世人献出一份光，唯愿我留下多些快慰，如像晚霞随风消散了，也愿有遗。